早晨咧，朝早六点零八分嘅时间，而家梗系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仲有咧就系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你哋好啊，咁啊早上咧，咁啊有白元浩喺度，咁啊晨光第一线朝早嘅时候咧，已经希望咧做到咧就系精精神神陪住各位听众一齐咧就起身啊，咁啊今日咧就星期一啦，咁啊希望大家咧都可以精精神神嘅，咁啊然之后咧就可以迎接今个星期咧我哋好多嘅工作，我哋嘅挑战啊吓。23度的气温，相对湿度 44%， 虽然23度，但是体感呢，就是刚才5.9 的时候呢，都 feel 到是，哇，虽然23度而已，都有啲冻冻地，可能啲风咧吹埋嚟嗰个感觉，啲风有强少少，虽然又没有特别嘅信号啊，但系啲风都觉得咧大大地咁样吹过嚟，都有啲冻冻地啊，咁所以咧即系醒目嘅你，咁啊梗系着翻件风褛啦。不过咧值得留意咧就系相对湿度44%，其实啊天气都相当之干燥，咁啊所以今日朝头早咧唔需要睇呢个天气预报啊，我皮肤同我嘴唇都已经完全感觉得到呢个咧就系。这个干燥的天气，即刻呢就搽返啲 cream 啊，搽返啲润唇膏啊，即刻呢就饮返一啖嘅暖水，咁令到自己个人呢就可以醒一醒，即係有返啲水分喺个胃嗰度挡一挡呢啲干燥嘅天气先。空气方面就一半啦，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呢就係5至到6嘅中级度嘅水平嚟嘅。今日係2020年11月9号早上嘅6点10分啦，早晨。 晨光每日一格， 朝早嘅时候可以同大家讲一个活字，生活嘅活，系、哎、活咧都系我哋人生嘅哲学重要嘅一环。我哋嘅工作系为咗我哋有一个美满嘅生活而去工作。如果香港好容易犯呢一个错误噶，如果我哋大家经常都系因为工作太过忙碌而缺乏咗自己嘅生活嘅话，咁就本末倒置啊！我哋系为咗生活，我哋为咗糊口，我哋为咗一家人去到努力工作。但系如果你只系沉迷喺工作上边嘅话，反而疏忽咗屋企人，冷落咗佢哋，其实咁样咧，并不是一个理想嘅情况。活着亦都系一个活字。我哋活着由以前可能啊讲远少少，原始人哇去到今时今日真係好远啊，讲到其实大家活着嗰个意思都已经唔同。以前呢真係为咗生存，而家我哋可以喺我哋生命入面添加更加多有意思，令到我哋活起上嚟更加有意境有意味。活亦都可以话係不计任何嘅年龄，我哋都一样係可以活得精彩。点样先可以活得精彩呢？当然就唔系啊，净系得个埋头苦干一个做字啦。生命入边有好多咧，令我哋活得精彩嘅情况，例如同你嘅家人轻松一下嘅时候，又或者你去中意你自己嘅兴趣，又或者你可以有自己希望挑战嘅目标嘅，呢都可以令到我哋活得更加有色彩。而呢啲嘅色彩可以令到我哋嘅生命入边唔单止只系黑色同白色，而系有更加多好似彩虹一样咁嘅精彩。人去到唔同嘅年龄，我哋亦都有唔同嘅一个目标，有唔同追寻嘅事情。人活到不退一样嘅年龄，我哋亦都可以喺我哋嘅生命入边啊，发挥出我哋每一种唔同颜色嘅光芒。今日嘅你，不论系任何年龄，一个活字，可以令到你有啲乜嘢嘅体会，令到你今日嘅生命入边点样可以展现一个活字呢？ 17岁那日不要脸。参加了挑战，明星也有训练，帮短短一年太新鲜，记得四哥发哥都已见过面，后来荣升主角太突然。29岁颁奖的晚宴 ，fans 太疯癫，来听我唱段情歌一曲。歌词太经典，我的真音假音早已 太熟练，然而情歌总唱不厌。喜欢我别些脸，任由途人发现，尽管唱，用心把这情绪歌中演。唱情歌，齐齐来一片，无时无刻都记住掌声响遍天。来唱情歌，由从头再一遍，如情浓有点泪流难避免。音阶起跌拍子改变，每首歌是每张脸。情绪歌声中渲染，唱情歌，齐齐来一遍，无时无刻都记住掌声响遍天。来唱情歌，由从头再一遍，如情浓有点泪流难避免。音阶起跌拍子改 这首歌来自刘德华的不是唱情歌，是十七岁。出面的天气方面大致多云，有一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干燥，晚上有一两阵的微雨。啊，这一两阵的微雨会不会为我们干燥的天气带来一点的滋润呢？啊，最高的气温大概28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以及都是跟现在一样干燥，早晚天气都是稍凉的。现在23度的气温，相对湿度44%。早晨呢， 晨光 Coffee Time。 朝早揭一揭，或者你可能都已经有留意到，就是讲到香港人一个住屋的问题，一个的问题。香港有很多人住在一些地方相当之狭小，就好像劏房一样。葵涌的劏房居民大联盟在之前的时间就向区入面很多不同的住户就做了一些叫做住屋的标准调查，发现有关的居所的人他们住的面积不断地去到缩水。这个调查显示出今年葵涌区不適切居所人均居住面積僅僅係40.7平方尺，較三年前嘅50尺縮減就接近18%嘅。同時僅僅咧就係達到政府嘅公屋標準75尺大概嘅一半，甚至咧比懲教署嘅監獄囚犯倉嘅人均標準空間49.5平方尺咧就為低嘅。聯盟成員咧就即係叫做公布結果嘅時候，亦都話到啊，劏房縮水或者就是跟業主將劏房交給中介公司打理有關的。以住劏房一般就會一開三來計，有經驗的中介就會就是替業主賺到準就一開五，面積就縮水，更加就以一個叫做括弧靚裝修就去到作招來的。因此這個調查就發現到就是部分住户啦，佢哋嗰个嘅叫做标准嘅尺价啦，比三年前为低啊。嗰个嘅唔系尺价，系嗰个居住嘅范围啊为低啊，所以咧，我哋有阵时 的而且確咧要諗一諗啊，我哋自己身處嘅地方點樣可以咧又做得好啲咧？如果係業主嘅，咁有陣時都應該咧有翻一啲同理心，互相幫忙先至係香港人嘅精神。我哋點樣又可以咧就係做到互相合作，令到咧大家嘅居住環境又可以好啲咧？政府又要諗下哦，我哋點樣可以將一班咧即係正在叫做居住環境仍然狹窄嘅人啊，調配去一啲咧就係較為理想嘅居住環境咧？社会好需要更加多的智慧去到就是令到我们所有香港人生活的情况得以改善。 豁出去漫游，不通知亲友，那快感少有，那管想去多久，抱得你未够，于这里门头，在世死跟你困进地球，何必每件壮举都需要理由，伴你去出走，快活而内疚，不管举世追究，愿扣上你双手，至繁华浪处到沙丘，恋爱能有恨，这样方是只足够。别再管谁嘲你曾经荒谬，闯荡异地亦未枉相恋，超出烦恼的禁忌，是世上人不理，想早晚能见你，曾经发疯也是安稳气， 23度，相对湿度46%啊！咁啊，一首嘅歌曲嚟自卫兰嘅《离家出走》。 我系林慧，每朝见到心爱嘅人笑，全日都会满足100分啊！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呢一位我哋晨光第一线团队嘅队友咧，我从来冇担心过佢系起唔到身嘅。早晨啊 ，Barbie。 早晨啊，白元浩，你有冇觉得咧？通常讲完呢句说话咧，好邪嘅，可能咧下一次打俾我就唔听。 系咩？等我讲多两句先。 有时啲嘢唔好咁老地。 呢啲吓，仲唔系队友？等我讲多两句话，你可以好准时先。 要互相鞭策同埋互相提醒啊！ 朝头早嘅时候互相陷害变咗而家，不过讲笑啫。朝头早嘅时候，我想问啊，嗱，而家就6:21啦，你嗰边个天系光咗未咧？ 少少光啫，其实都系在暗，属于我都有试过翻你咁早嘅时段啦。我知道你咧朝头早睇到星星嘅， 你寻日都系啊， 系啊，有时见到月亮添啦， 系啊， 似乎嗰日初一十五啦。咁但系而家咧，其实都未开始出太阳啊，佢只系有少少个天光咗啫，即系佢唔系完全黑晒啫。所以咧，其实呢个钟数咧，我自己见到嘅地方咧，啲街灯都仲系着住啦。 系。 咁同埋咧，特別顯得呢啲車經過嘅時候咧，嗰啲車頭燈同埋車尾燈都好光。 哦，咁咪可以形成一幅好靚嘅畫喎。呢個時候咧，如果你將即係你有部相機啦，唔係傻瓜機嗰啲啦，你將佢對住你屋企樓下嘅馬路，咁啊開住嗰個影相個掣咧，可能等可能 hold 一分鐘啊，你就會形成一條好靚光線嘅相片出嚟。 哇！要咁样影啊，要等一分钟添啊！ 吓，差唔多啦。咁你啲车喺度行下嘛，咁你先可以画到啲光线出嚟噶嘛，系咪？ 哦，咁又系，同埋可能等一分钟先有一架车经过。 哦，咁啊系，仲早。不过朝头早好多香港人都已经咧系一早起身咧就赶翻工、赶翻学咁样。始终咧即系所谓弹性上班时间唔一定推迟嘅，可以褪早噶嘛，系咪？ 其实系嘅，而家咧好多人都聪明咗啊，特别系学生咧，即系我谂开咗学呢一个月以嚟咧，大家 咧嘅步伐咧，而家系唔会再咁急噶啦。我好记得咧，初初咧，大家咧，一开头学生哥要复课嘅时候咧，翻去面对面翻学咧，嗰段时间嗰啲交通咧，系突然之间某一啲钟数嘅班次咧，系塞满晒人啦。 系啊， 同埋咧，系特别发觉啲人咧，喺嗰个钟数咧，系行得好快嘅。 系啊，系啊。 咁但系咧。而家就唔係咯，而家你會 feel 到咧，佢而家呢個鐘數咧，其實已經有學生出咗門口噶啦，同埋都有啲人咧係好悠閒。嗱，而家啲人行得好慢噶喎，呢個鐘數，我見佢哋咧係好悠閒，好似即係神運咁樣咧，好悠閒。 係咪真係神運啊？因為佢哋 咁唔係啦，著緊校服噶嘛， 因為 行緊去車站嘅，咁所以咧你就感覺到嗰啲翻工啦、翻學嘅人士咧，呢、這個鐘數咧都仲係好輕鬆嘅。咁、另外一個我覺得行得慢嘅原因咧，通常就係 weekend 過後咧，今日都冇乜力。应该都好攰，玩完两日或者读完两日书， 同埋唔系，因为而家礼拜六日啲人多咗咧，去嗰啲郊外啊，即系踩单车啊、跑步啊，跟住行山，个人攰咗嘛， 个体力消耗好大啊。 系啦，咁啊都系嘅，星期一嘅时候咧可以。如果可以的話啦，咁啊放慢自己嘅腳步，咁啊輕輕鬆鬆咁咧就去你嘅目的地咧，都係一件叫做唔錯嘅一個起步啊嚇。咁希望大家朝頭早嘅時候都可以精精神神啊。好啦，我哋轉頭咧六點九左右再打電話俾芭比啦，好唔好 啊？好啦，陣間再傾啦。 轉頭再傾啩。 晨光第一線，星期一晨光正能量衛星。 好啦，出面是23度的气温，咁相对湿度呢就是 44% 嘅。唔知道呢个时间呢你系咪真系起咗身呢、如果起咗身嘅时候呢都可以呢就搵嚟呢一个同你一起分享一下会系啲乜嘢呢。我哋成日都话如果有一啲外国嘅超级市场嚟到香港嘅时候呢，香港人呢都会好鍾意好热捧啊。因为呢觉得入面呢可以买到好多呢就系当地特色嘅小食啊或者日用品啊咁样。但你有冇谂过香港其实自己都有一啲本土嘅特色嘅小食啊或者出我哋嘅粮油呢？这个呢就可能对某一啲嘅朋友就远咗少少啦，对喺上水嘅。上水呢之前就因为呢关口啦，咁封闭咗嘅关系啦，令到好多嘅商店呢咁都差唔多有一半啦，接近呢就倒闭啦。叫做水货城呢一个名字呢都已经唔喺度啦。但係突然之间见到有一间嘅铺头呢都静悄悄呢咁佢开门喎，更加主打呢就叫做香港制造。佢係一间呢就小店嚟嘅。佢自己都话到啦，而家呢都唔知道係好唔好彩呀，因为老板就话到有好多嘅商店啦亦都即係结业啦。咁但係相对嚟讲呢係即係感觉嘅萧条咗好多，不过同一时间亦都形成咗一样嘢喎，就係少咗呢好多嘅竞争对手，令到更加多嘅香港人呢可以进入佢嘅铺头入面呢就去到睇一啲好特色嘅香港出品嘅一啲嘅粮油杂货。因为佢咧自己都系一样嘅，佢留意到疫情期间咧，日本嘅超级市场喺香港咧就越开越多分店，咁佢咧就觉得，其实我哋香港都有好多咧，即系叫做咩啊，好超嘅一啲商品噶嘛，其实唔同地方都有嘅，例如系曼谷泰国，佢哋又有咧自己好多唔同嘅商店或者商品嘅，点解香港唔会有呢？咁样？我哋都应该咧要系谂一谂其实我哋香港人咧喺呢个时候更加咧就应该换一个角度，既然冇得去旅行啦，我哋应该集中咧就睇下，原来我哋香港实在有太多咧就系精彩嘅香港嘅产物，咁啊面对住呢啲咁有心嘅叫做东主可能一间两间，甚至乎香港唔同地方都有好多嘅老板咧，就希望将我哋香港自己本身嘅一啲制造嘅产物咧，向香港人咧就推广，甚至乎咧嚟紧啊准备定咧就向唔同地方嘅人咧就推销，咁啊不如咧我哋自己都支持一下本地嘅一啲叫做产物。咁令到我哋更加咧就可以有活在香港嘅感觉啊嘛！你又会唔会真系去望一望，或者了解一下香港人设计嘅嘢，香港人所制造出嚟嘅一啲嘢呢？我会噶，香港人制造好多嘅，譬如精品啊、文艺用品咧，我都好努力睇噶。睇完之后咧，啱嘅，都有人会摆喺屋企。同屋企人讲，或者同朋友讲，呢个系香港噶。 星火只懂战斗，天空不懂永久。不管肩膊多宽厚，天空 九分嘅时间啦，咁我哋听听一节嘅新闻简报，转头继续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加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咁啊，八月号会陪住你去到早上嘅十点钟噶。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Radio Two 有音乐，有快乐。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郭荣兵报道新闻。泰国的反政府示威浪潮持续，大约一万人寻日试图游行到大皇宫，要求改革君主立宪制，并尝试向泰王瓜扎拉隆功递交请愿信，警方以水炮驱散，是示威爆发以来的第二次。示威者昨天下午先在曼谷的民主纪念碑附近聚集，之后游行前往大皇宫。当他们去到最高法院大楼附近的时候，防暴警察筑起防线，并以水炮阻止示威者前进，最少一名警员和四名示威者受伤。示威者其后宣读声明，表示当国王真正珍惜民主，所有人就会感到幸福。又認為國王聽到讚美的聲音，同時也都必須聆聽批評和建議。國務委員兼外長王毅在北京會見東盟十國駐華使節。王毅表示，中國和東盟應該堅定信心，加強團結，攜手為地區穩定繁榮注入更多正能量。中方願意和東盟國家繼續共同抗擊疫情，雙方應該堅定維護多邊主義和自由貿易，如期簽署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共同維護南海和平穩定。新華社報導，東盟十國駐華使節積極評價東盟和中國關係在各領域取得的進展，表示希望和中方更好對接發展戰略，推進南海行為準則磋商，共同維護本地區和平穩定。德國柏林泰格爾機場最後一班航班起飛，結束有60年歷史的商業航班任務。最後一班由泰格爾機場起飛的航班是飛往法國巴黎的法航客機，幾百名機場工作人員夾道歡送，消防車亦都列陣射水。二戰之後，法國、美國、英國和蘇聯分別佔領柏林，各自在佔領區興建機場，其中法國興建泰格爾機場以運送物資，機場到1960年首次開放商業航班。由於設施陳舊，加上居民投訴噪音的問題，政府原本在2011年將機場關閉，但是由於新機場工程延誤，令到泰格爾機場的航班升降持續到星期日。當局說泰格爾機場暫時會處於備用狀態，不會再有航班升降。 警方调查苏屋村的谋杀和自杀案，案中一名32岁女子和她的一对仔女死亡。警方昨天上午8点多接获保安员报案，指荷花楼一个单位怀疑有气体泄漏。警员到场发现女事主、她的10岁仔和6岁的女昏迷倒卧单位内，分别送往玛加烈同明爱医院救治，其后证实死亡。警方初步调查显示，单位内的煤气喉被人剪断，稍后将会安排验尸以确定死因。警方又说，女事主是家庭主妇，和丈夫结婚12年，来港定居7年。夫妇没有明显金钱和感情的问题，涉事家庭没有家庭冲突或者暴力记录。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晚上有一两阵微雨，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和干燥，早晚天气稍凉。而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4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明明冇病，但成日打乞嗤，眼瞓兼周身痕，可能系 IAQ 即室内空气质素未够好。室内空气质素检定计划喺2019年7月更新咗啦。之前参加咗计划嘅场所，要喺5年内转用新嘅检定指标。我哋好多时间喺室内 ，IAQ 好咗，工作效率高啲。通风好咗，做运动更有力，人都精神啲。IAQ 好啲，健康好啲。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各位听众，6:35的时间啊，继续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咧就普通话台联播时段的晨光第一线。你哋好啊，咁啊，继续咧都有白元浩喺朝头早啊，2020年11月9日早上的时间啦，同你哋一起咧就见面嘅。咁啊，希望咧咁啊，将更加多咧就系精精神神的感觉啦，咁啊，同你哋一起咧就喺朝早的时候咧都可以分享，同埋最好噶啦，即系成日都话啊，我咧都可以啊准时起身啊，翻到嚟。咁我哋亲爱嘅听众咧，绝对都一样咧，可以做得到嘅。 晨光百科， 而家咧相对湿度44%啦，算系几干燥嘅。乾燥你都有利于啲乜嘢呢，就係、是保持住环境嘅卫生，冇咁容易发毛啦。特别呢係我哋嘅厨房啊。厨房入面有好多呢就係、是要适当储存嘅调味料㗎。调味料其实係会变坏嘅。各种调味料会因应住自己唔同嘅成分，咁有唔同嘅储存方法。一般呢就可以分为唔需要冷藏、未必需要冷藏同埋需要冷藏。要冷藏和不需要冷藏呢就比较上容易掌握啦。有些呢就是叫做未必需要冷藏。哇，真是神又是你，鬼又是你。好啦，有些什么不需要冷藏的呢，譬如是盐啊、糖啊、蒜啊、盐啊、鸡粉啊、生粉等等啦。还有一些呢就是干燥的香辛料，例如呢就是胡椒粉，以及呢就一些譬如磨碎或者完整的香料。脱水的香料都可以的，这些就不需要冷藏，即是我们一般的调味品，是不是？还有呢食油，那些油呢来煎，我断估你不会将花生油放在雪柜吧？不会，当然不会啦。好了，需要冷藏的又是什么呢？ 嗱，黄豆制成品嘅调味料，例如譬如豆豉啊、面豉酱啊、豉油啊，唔经常用嘅豉油咧，系有阵时都系摆翻喺呢一个嘅雪柜入边咧，会系好啲嘅。如果你话我、经常都用，得头先咪讲咗啦，唔经常用嘅。好啦，仲有啲盐渍以及咧就发酵嘅调味表啊，调味品啊，系例如咧就系虾酱啊，即系哇，大澳买啲虾酱翻嚟，梗系挤入雪柜先啦，唔系变坏咗你又要去大澳噶啦。仲有啲鱼露啦吓、好啦，水分含量高嘅酱油，有啲咩水分含量高嘅酱油咧？我知啦，蚝油、叉烧酱。系呢啲水分含量高嘅酱油，好啦，仲有一啲咧就系叫做含有咧香辛料嘅调味品，例如系我最中意嘅辣椒油、辣椒酱、XO 酱、咖喱酱，哇！呢啲咧都系一啲叫做好含有辣味香料嘅成分嘅一啲嘅调味品咧，都系放翻雪柜好啲。不过如果你话我俾辣椒油，即系成日咁样挤雪柜。我食碗面咁倒落去，佢又好似冻冻地咁，点算咧？我自己都有个办法嘅，大啱高啱咧就放雪柜啊，然后咧就自己攞个咧真系好细个嘅嗰啲杯仔或者樽仔咧就滗落去，滗咗落去之后咧嗰、个咧就放出嚟，因为嗰个系经常用嘅，好似我咁，一日三餐，早餐、午餐、晚餐。都要落辣椒嘅，哇！无辣不欢，食埋呢一个鸡煲已经劲辣鸡煲，仲要再落辣椒嘅，咁我呢啲人梗要将个辣椒仔咧放翻出嚟啦，系咪？好啦，到其中一个咧就最难去到谂噶啦，系啲咩咧？未必需要冷藏嘅，未必需要冷藏嘅有啲乜嘢咧？例如系浓度高嘅酒啦，或者醋啦。番茄嘅产品，例如咧就系茄汁，我屋企咧永远都有一支咧就系大嘅茄汁咧就我就放咗喺雪柜啊，因为茄汁咧就需要喺两个星期之内咧就用完会比较上理想嘅，咁我都话啦，我系一支大支嘅茄汁嚟噶嘛，咁既然咁大支茄汁，咁唔通真系开水饮咩？我已经食乜嘅时候咧，仔仔都已经好中意加呢个茄汁噶啦，食肉丸啊。食薯条啊，有阵时系啊，唔好意思咁讲，食乌冬啊，我都唔明点解佢咧硬系要点下呢一个茄汁，可能同我一样啦，佢见我有啲红红地色嘅嘢点下点下，譬如食面、食乌冬、食鱼蛋粉，点下点下，佢又怕辣啦，跟住咧就点茄汁。不过佢都好嘢噶啦，一个五岁几嘅小朋友，最近佢同我讲，爸爸，我想食辣，不过系少少少少辣。咁啊几好啊，咁啊令到屋企嗰个嘅叫做辣椒油嗰个樽咧，可以咧由呢一个好细樽，滗落去呢个好细个樽入边，放喺呢个室温啦，变成咧就系可以慢慢要换一个咧就系大少少 size， 可能系中型 size 嘅樽，然后咧就放落去，咁啊一家几口一齐咧就品尝一下呢一个辣椒嘅味道啦。不过咧，如果有一个人帮我执下厨房，就更加好啦。一个人容易睇漏眼啊嘛，睇漏眼咁点啊？一个唔觉意辣椒酱变坏咗，晴天霹雳啦！ 不要自作多情去做梦，给我尽献殷勤管接送，不必一再问我恋情可有渐冻，时时追击如烈风，因我没有心情去做梦，不会赠送感情。今晚找个心爱吧，不要失意等我吧，今晚请你归去吧，别管我愉快吗，今晚找个心爱吧，倾诉所有的说话，别人在期待相恋知道吗？ 有说声爱吧。 周慧敏嘅自作多情，佢又好啦，靓女又有好多着数嘢嘅，例如系咩咧？小狗同佢摆尾巴。我呢，我朝早翻工嘅时候望一望呢，已经瞓咗喺梳化上面嘅狗仔，然后佢冇同我摆尾巴。然后点啊？然后我行过去，我同佢摆尾巴，同佢讲起我翻工先啊，咁啊转头见啦，放工翻嚟见啦吓。你话靓女好几多呢？ 我系白元浩，朝早六点，无论你起咗身定系好梦正浓，我哋都会陪住你。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好啦，呢一位嘅拍档已经起咗身好耐啦。早晨啊，芭比。 早晨啊，白元浩。 你好啊，点啊？你而家咦喺呢个交通工具上边咯？ 系啊，你有冇觉得我咧？虽然起身咧就比今朝咧系耐咗，但系咧我而家温柔咗。 我有啊，发觉你唔系啊，你把声唔系叫温柔咗啊，你把声叫做鬼鼠咗啊。 唔系啊，我会形容为温柔啊，因为咧、本身我头先咧坐喺度嘅，咁跟住咧我望望左，望望右，望望前咧、我发觉咧喺我搭紧嘅交通工具上面咧，所有身边人咧都系合埋对眼瞓紧觉。 咁、 所以咧我亦都选择我要细声啲，因为咧我费事嘈醒大家啦，因为大家都好似真系攰啊，咁朝早。 系啊，都系嗰句啦，星期六日咧扯得太尽啦。因为天气好嘛，咁礼拜一翻工嘅时候就会攰好多噶啦。咁你唔好咁大声啦吓，你温柔啲好啦吓。 系啊，所以我而家咧就特登咧已经企埋咗一边，然后咧好温柔嘅声线同你讲嘢咯。你知啦，香港啲交通工具嘅车厢唔系好大嘅啫嘛，其实远极都系好近。 咦？咁即系喺你前后左右都有人系望住你或者听紧你喺度同我倾紧偈噶。 应该系啊，我相信有我哋嘅神光听众喺度啊，因为咧正话咧，我一企起身开始讲嘢嘅时候咧，咁我就喺嗰啲倒影嗰度咧，见到突然之间有几个人都拧过嚟望住我， 唔系啊嘛， 咁好彩啦，系啊，咁样好彩咧，头先本身我谂住咧维护佢哋嘅睡眠质素嗰班咧，嘅工作翻紧工嘅朋友，个个都拎住公事包，真系，唔知系咪搭车真系咁攰噶啦，即系咧全部咧都仲系瞓得好舒服啊，咁所以咧。我就覺得我的任務成功了，因為我其實最害怕就是吵醒他們、那他們又 OK 喎，好像沒醒到喎、真的 那我的任務都成功了、因為我剛才那個 ID 不知道你有沒有留意到呢，當大家好夢正濃還是上班的時候呢，白元浩都會陪著你們啊。 是啊，答白元浩打給你嘛，我知道啊。 是啊，好啦好啦，那就不要說那麼多了，因為呢我怕你旁邊的人會被我們越講越興奮吵醒啊，一陣間就不好意思啊。是啦、那你快點回來啦，七點鐘我們見啊，好嗎芭比林慧。 好啦，陣間見， 陣間見。 FM 94.8 至 96.9 香港電台第二台。 RTHK Radio 2， 有音樂有快樂。 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啊，嚟到星期一朝头早，我哋嘅职场 KOL， 喂，职场便当咯，我哋又嚟啦，咪咪， 今日咧就趁啊而家 Halloween 之后，我唔知有冇发现啊，我觉得系啦、因为特别多南瓜，一地都系啊，即系平时冇见到嗰啲形态咧，劲大粒噶，劲细粒啊，同埋不规则形状啊。都特別多嘅喎， 係 係啦，咁啊，而家仲要已經過咗 Halloween 啦，仲平啲啊，因為堆積如山啊。 係啦，我知道南瓜都幾有益嘅喎。 其實佢好，因為個質地又好啊，即係你硬啲爽啲食又得，搞到佢軟淋淋啲食又得，係啊，食齋又啱， 係啊， 當佢煮涼都得，你知唔知啊？ 南瓜粥都可以嘅喎。 係啊，南瓜咧其實係其中有一樣幾好嘅。解毒嘅嘢嚟，因为就系佢嗰啲果胶啊，就系嗰啲结达达嗰啲嘢咧，佢有嗰啲黏贴性咁样咩，咁你食咗落去咧，就将你里边嗰啲毒咧黐住带走。我个南瓜咧，即系我通常唔落咁多油去煮啊，系因为就系南瓜佢会。我覺得佢會好吸啲味啊，咁樣咧用油煮嘅時候，佢會好吸油咯。 係， 咁你咪唔覺意食多咗油咯。 哦， 咁所以我 即係好似海綿咁樣啦。 係啊，我通常南瓜中意沙律咁樣食咯。 沙律，咦？咁即係脆口嘅。 我今日正正想同大家分享一個 好黏啲嘅一個沙律，同埋一個脆卜卜嘅南瓜，一次過介紹兩款俾大家。 好啊好啊， 係啦，咁大把人咁整噶啦，南瓜雞蛋吞拿魚沙律。 南瓜雞蛋吞拿魚沙律，咁步驟都應該係簡單㗎啦。係 啦，就係食樣嘢撈埋。 吞拿魚就罐頭個吞拿魚啦，沙律就沙律醬啦。雞蛋啊，烚過，跟住將佢切粒啦。咁南瓜應該點樣處理佢好呢？ 南瓜其實蒸一下佢就得噶啦。 蒸南瓜。 係啦，你蒸大概真係啊，即係滾水大概廿分鐘咁左右咧，嗰啲南瓜就已經會淋咗噶啦。 淋咗。 係啦，咁你其實我好懶嘅，成日個南瓜上面蒸，雞蛋喺樓面烚。 係啦係啦。 係啦，咁啊，咁你只雞蛋咧烚完咧就切碎蛋啦。咁你中意佢？叫做生啲嘅蛋黄系流心又得，真系熟鸡蛋有嗰啲实实的的嗰啲黄色，令个鸡令个沙律再黏啲又得，冇所谓系啦。咁啊鸡蛋啦，吞拿鱼咧你买懒系健康嘅咪买水浸嗰啲咯。如果你中意香口啲嘅咪油浸咯，系啊。咁然后一样咯，将鸡蛋吞拿鱼摆落去怼碎佢，系啦。咁个南瓜咧蒸紧噶嘛，呢啲时候就整紧呢啲嘢啦。其实我想讲仲有两个重点，喺个名度冇浮现出嚟嘅，但系整呢个沙律一定要加呢两个重点。第一个重点就系洋葱， 哦，洋葱切碎切得 切到碎得好紧要，好细粒，系啦。第二个重点系葱，系啦， 边只葱好？ 平时绿色嗰啲葱咯，系啊。咁你就将个洋葱咧，我通常会拣红洋葱嘅，因为生食咧红洋葱比较甜啲啊，系啊，切到好细粒，跟住就唔会觉得佢乸喉噶啦。咁喺呢个时候切埋啲红洋葱细细粒咁样啦，落去捞啦，然后等个南瓜整好咗之后咧，就其实佢已经融到咧，你好似细个喂小朋友食苹果蓉咁啊，搵只根咧， 即系嗰啲 baby food 咁样， 系啊，搵只根咧咁样刮佢咧，嗰啲南瓜已经出晒嚟啦，你然后就摆埋落去个沙律度捞。佢就變咗好似薯蓉嗰種感覺㗎啦。 哦，咦，咁都幾啱小朋友食喎。 係啊，所以其實就唔使點加沙律醬嘅嘢。但係有啲人就中意食沙律醬，你就可以擠少少沙律醬。講緊就 或者啲咪奇妙醬嗰啲。 係啦係啦係啦，奇妙醬係比較啱啲嘅，嗰陣酸味係啱啲嘅，係啦，好過嗰只日本肥仔沙律醬嘅。同埋奇妙醬其實係香啲嘅，冇錯。 係啊係啊，我都覺得係。同埋咧，你如果譬如好似我呢啲中意加啲和風嘅，係咁可以咧，就係用一隻叫做明太子沙律醬。 Exactly， 唔知大家有冇試嗰隻沙律醬本身咧？已經係有咗明太子嘅味道喺入面㗎啦，咁個喺邊度買？企鵝嗰度有得賣嘅。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同埋咧，因為呢個味咧，我硬係覺得佢有少少酸酸地嘅味啱數嘅，所以我就會落少少柚子醋。 柚子醋哦，係 啊，甚至柚子芥辣。 嗯， 係啦，咁就你就會喺嗰個沙律醬輕輕咁樣滲啲味出嚟。 咁啊就可以又有呢個南瓜嘅香氣、雞蛋嘅蛋味、吞拿魚嘅魚味。同埋呢個醬嘅醬味， 係啦，最後再撒啲綠色嘅葱上去，撈埋佢，哇！無論口感味道。 唔错， 三个字啊，顶呱呱。 系啊，同埋一打开嘅时候，嗰个颜色嘅配搭其实都靓噶。 靓啊，靓啊，好开心啊，同埋好饱肚啊，其实。 嗯啱，咁啊，大家喺呢个职场嘅便当入边，今日又多咗个便当啦，唔该，咪咪。 我是梁明忠，我有一个习惯，就是每朝主动同其他人讲一声早晨。 晨光第一线， 晨光 Coffee Time。 好啦 ，Coffee Time 之前咧，亦都同听众望一望而家最新嘅天气先。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咧系干燥噶。晚上有一两阵嘅微雨，咁啊最高嘅气温系28度啦。吹和缓至到清劲嘅东北风。展望嘅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同埋都系干燥噶。咁啊，早晚天气就稍凉啦。今朝咧都唔系稍凉嘅感觉啦。今朝咧一落去落楼嘅时候咧，哇，呢度有种沾寒沾冻嘅感觉噶吓。23度嘅气温，咁啊可能咧即系随住太阳白白升上嚟之后咧，个沾寒沾冻嘅感觉消失啦，真系变咗稍凉啦。23度嘅气温啊，相对湿度44%，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啦，属于5至6中级度嘅水平嚟嘅。好啦，晨光 Coffee Time 再望一望咯。大埔滤水厂两年之前咧就完成咗扩建工程啦，滤水量咧就可以话系翻倍啊，至到咧就系80万嘅立方米，能够咧就应付到大埔部分九龙中西部以及咧就港岛中西区人口增长同埋发展所增加嘅用水需求噶。好啦，咁啊发展局方面就话到咯，水务署咧藉住工程引入一个叫做 用啊。水溶性嗰个溶，用气浮选澄清池，哇咩嚟嘅咧？等啊，先进嘅食水处理嘅技术嚟嘅，即系呢个系一个咧令到我哋食水嘅处理技术，并且咧就增设咗咧一个叫做啊生产氯气嘅设施。咁啊，税务署继续咧就会检视现有嘅供水设施噶，咁啊有需要嘅时间咧就会重置翻，譬如沙田滤水厂啊。又或者咧就擴展就係牛潭尾濾水廠同埋小豪灣濾水廠。好啦，大埔濾水廠咧喺擴建之前咧，每日處理嘅食水量已經達到400,000立方米噶啦。咁啊，而家經過改建之後咧，就當然更加好啦。除此之外啊，水務署咧就引入咗一個咧就係藉此機會啊，頭先講過噶啦，溶氣浮選澄清池產生大量嘅氣泡，咁啊令到水入邊嘅懸浮物質啊就浮上水面，咁啊以減少咧就利用化學品。去到呢一个嘅滤水厂入边噶，厂入边亦都增设咗咧，就系一啲叫做氯气嘅设施啦，减低运输以及咧就系储存啊液态氯气时候泄漏氯气嘅风险噶噃。好啦，监测水质方面啊，大埔滤水厂嘅化验室咧就应用咗由水务署研发一个叫做生物感应预报系统，哇呢个厉害啦，生物感应、哦。点生物法呢？系统咧就系利用啊同人类基因极为接近嘅一种叫做斑马鱼。哇！呢个斑马鱼咧，好似我哋嗰啲鱼仔咁样嘅，就唔系海马嗰啲斑马，亦都唔系陆上面跑嗰啲斑马，好似一条条好细条嘅鱼仔咁啊，有啲荧光咁样嘅。啊，透过电脑系统咧就分析侦测呢啲斑马鱼嘅行为同埋活动，持续监测咧就系进入啊呢个滤水厂嘅原水水质嘅。啊，换言之咧。其实啊，点解叫做生物感应预警系统呢？即系话，其实我哋嘅水质啊，除咗系有一啲先进嘅仪器去到监测住呢个水质之外，我哋又有啲先进嘅仪器监测埋呢啲叫做斑马鱼嘅鱼仔，咁就可以咧就睇到啊，呢斑马鱼嘅鱼仔有啲乜嘢特别嘅叫做唔同、哦，有冇觉得头晕身庆咧？咁样有头晕身庆，斑马鱼啲鱼仔住喺嗰啲水入边噶嘛，咁即系代表啲水可能有啲问题、哦，咁又可以咧就着手咧放喺某几个重点嗰度监测我哋嘅水质，咁啊都系一件好事嚟嘅，同埋咧就发觉咧人啊发明咗啲科技出嚟系可以同呢个大自然咧就即系越嚟越接轨，甚至乎系利用大自然嘅唔同生物嘅一啲嘅特性，佢哋嘅天性，咁就可以咧就令到我哋可以做得更加好啦，啊唔需要咧就下。摆个量度器喺入边，系一种智慧嚟噶。咁至于滤水厂嘅生产嘅一啲，譬如生产咗嘅废水，咁啊亦都经过咗咧，就系废水处理之后咧，会送翻咧就滤水厂嘅进水口作一个咧就原水，去到咧就原本嘅水去到利用啊吓。咁啊令到咧就 99.7% 嘅呢啲叫做水咧，都能够变成咧就优质嘅食水。咁啊当然系好啦。咁啊最好就做埋呢个譬如污水零排放，咁啊令到我哋附近嘅河道咧可以更加干净啦。咁啊唔需要咧就系成日好似我细个。嘅时候经过好多唔同嘅大渠啊、河啊，都会揞住个鼻哥。而家咧都好少咧，行过啲河啊渠嘅时候要揞住啦，都可以咧就望一望啊，呢啲系大型嘅渠嚟嘅，引水道嚟嘅，嗰啲咧就系大型嘅河嚟嘅，好似城门河咁。我细个行过城门河咧，特别系巴士咧，以前热狗嘛咁啊。即係嗰啲叫做玻璃窗開住，哇！一接近城門河嘅時候，已經咧就要攞手巾仔去揞住。而家唔使噶，而家呼吸一啖一啖大大啖嘅空氣噶。 下雨天總掛念從前，球場上那可愛片段，突然又已一年。期望再会面旧朋友，就算心永未遥远，但这刻渴望见，即使重聚再短，时光可变，世界可变，人情亦许多到变迁，有共情不见，那种真找不到缺点，你我再次相见，随年华与生心碎耗损，有共情从难扭转，心内那热恋仍是纯真未变。 Forever

知啊。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你问佢啦。 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朝早七点零八分嘅时间，咁啊，而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直播室入边咧，咁啊，拜完好啦 ，Barbie 都翻咗嚟，早晨林慧， 系啊，可以放声说话嘅林慧啊，早晨啊，咁多位晨光第一线嘅朋友， 上个星期把声都湿湿地， 系啊，同埋今朝早咧，头先又要静静鸡，惊住嘈醒啲乘客咧， 啊，好靓，而家把声唔错， 太好啦，大家都要身体健康啊，真系， 隔住个口罩都听到你把声靓啊，好啦。Toby 喺度， 系早晨，今日把声有冇好啲啊？我 你把声不嬲都系咁噶啦，又唔同咩？ 上个礼拜差， 系咪啊？人病你又病 咩？我上个礼拜沙沙地嘅，今日好啲啊，感觉上 系咩？ 系啊， 冇分别咯，我觉得 都系咁差， 系差唔多。 你个人唔好咁负面咧，或者佢赞紧你咧。 好啦，多谢佢啦。咁先讲交通啦，提下大家嘅。咁咧喺油麻地嘅金粟街有道路工程，咁所有长度超过九米嘅车不能够喺金粟街就系去海旁方向。右转入去广东道的，经过留意啦。隧道方面，现在这么多条隧道，公主道过海龙尾就去到爱民村，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已经挤塞，排到去环保大道回旋处，狮隧的沙田入口龙尾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出九龙方向排到去小沥源。路面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豪涌灯位这一段都开始挤塞，排到去津桥嘅就系咁样啦。 嗯，朝头早都陆陆续续慢慢会听到啲地方又开始塞噶啦， 又系呢啲恒常嘅龙尾啦， 系都系好事嚟嘅。恒常龙尾如果塞嘅话，系咪即系大家正常翻工翻学咯？ 系啊，不过今日见到小白你个头好似 咩啊， 剪咗个发型系咪？换咗个发型 啊？系 系啊， 原来你个人个心都系细细地噶， 系啊，好细噶，不过唔够 Barbie 细 吓？点解啊？ 关咩事啊？ 冇，我见我我觉得 Barbie 都细心嘅。 哦、 哎呀，嗱，咁你又唔可以赞佢啦，佢个心咧只系细咗一半咋，因为佢净系睇到你咋，睇唔到我、啊。 唔系你嘅 Barbie 嘅口罩就唔同咯，今日。 哎呀，嗱，唔合格， 我真系睇唔到系咩喎。平时 小白你话俾佢知， 系咩？ 佢都剪咗头发啊？ 系咩？哎呀，我觉得女士剪头发系难睇过男士嘅。 点解啊？男即系男士一定好睇啦，你觉得系嘛？ 唔系男士剪系会明显好多，通常一剪咧系剪多 的。我剪咗好多噶咯， 系咩？剪咁多咩？ 系啊， 你本身。都是短发的，好像都是 点啊你？ 好嘢， 佢唔系短发咩？本身唔系嘅咩？原来我唔记得 你咧，我话俾你听，而家咧 ，Barbie 姐姐就要教精你啦。女朋友如果下次咁样问你咧，你千祈唔好咁讲。 哎呀，真系睇漏咗添。我反而就系留意到，因为 Barbie 平时个口罩咧好多卡通人物喺度嘅。咁今日咧就竟然系一个纯色嘅， 系啊系啊， 绿色口罩， 系啊。 是啊，呢、這个就我就觉得是明显啲咯。 哦， 系啊，反而小白就系个发型明显好多啦。 发型梗系明显好多啦。 系啊， 原来我好多个月冇剪头发啦，你知唔知啊？ 系咩？点解唔剪啊？ 唔系啊，之前入咗厂噶嘛。 哦 ，OK。 系啊，跟住，搞咁多嘢之后，其实我入厂之前都谂住，不如剪头发啦。点知就入咗厂，跟住搞下搞下又 delay 咗咁耐。 再一次咧，印证白猿浩嘅忍耐力系好强啊！ 唔系我忍得好辛苦。 你可以忍咗咁多个月都唔去剪头发， 去唔到嘛？之前 真系好嘢。 系咯，咁长咁厚咧，都好辛苦嚟。 系啊， 系啊， 系啊，你真系好嘢。 我不嬲都好嘢噶啦， 系啦。不过有时呢啲就系咩咧？意外嘅嘢就系估唔到咯， 系啦， 好似交通意外咁样， 系啦， 系啦，所以小心啲咯，就系 小心啲啦。希望大家路路畅通啦吓， 好， 诶，得啦，唔该晒 Toby 啦，诶，听日再讲过啦。如果听日系你嘅话，好，咁啊，有阿 O 喺度啦，早晨啊 O， 系早晨小白，早晨 Barbie， 早晨咁多位晨光听众，早晨早晨， 早晨，出边天气点咧？ 喂，咁啊天气都系几好，咁啊太阳已经出咗嚟啦，咁啊蓝天白云啦。而且咧天朗氣清啊，不過咧啊有趣嘅一件事咧啊，講埋體感温度先。 好啊， 今日都係相對涼少少嘅，咁啊一定要添衣啦。咁啊我今日都唔可以淨係著件 T 恤啦，咁啊都要著翻件外套仔。咁啊今日咧喺條馬路嗰度咧，啲車又少啲，跟住咧翻學嘅同學仔又少啦，連跑步嘅人都少。咁啊唔知點解，可能禮拜一嘅緣故咧，大家有機會遲少少出門口啊。我依、這個。打个问号都想问， 可能佢系嗰个懒惰嘅心啊，多咗出嚟啊， 可能有个懒惰指数啊，见啊，正系星期六日，即系大家都可以 瞓晏啲啦，或者唔使咁積極啊，或者唔需要咁追擁抱翻啲翻工翻學嘅情緒字啦。咁但係唔得啦，今日絕對係要擁抱翻呢啲情緒先啦，或者呢啲心態啦。所以就希望大家星期一都可以精神啲，因為我而家咧望出廣播道成條路嗰度咧，平時咧等車嘅人咧。咁啊，今日都唔喺度喎。咁啊，平時咪有啲師傅喺度，哇，打大赤辣咁樣，又冇跑步喎。跟住咧，送啲小朋友翻學嗰啲家長又冇喺。 你係咪真係去咗平時嗰個地方啊？ 去咗第二個空間咁嘅。 係啊，好似平行時空咁樣。我自己覺得奇怪，平時好少攞呢樣嘢出嚟講噶嘛。哇，成條廣播道都冇人，即係廣播道底嗰度塞車。哎呀，可能真係咁樣。 你可能真係睇嗰啲蜘蛛俠咧，睇得平行時空太多喎，會唔會？ 係啊，可能係咁啊。 唔係啊，我反而有另外一個意識啊，就係可能咧天氣好咧，大家好瞓咗啊，好快啲起身。大家 可能真系咁， 系 如果系嘅话就要快啲， 大声啲先啦，嘈醒 系啊， 听众先啦，你想翻工翻学咯， 咁啊大大声讲埋呢个天气先啦吓，咁啊本港地区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啊干燥，晚上有一两阵嘅微雨，最高嘅气温啊大概系28度啦，吹和缓至到清劲嘅东北风，展望啊未来几日大致天晴以及干燥嘅，早晚天气都系稍凉，而家22度嘅气温，相对湿度44%啊 ，FM 94.点八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RTK Radio Two 有音乐有快乐。晨光大学 今日嘉宾何安达。 星期一的早上咧，崔杰同请嚟嘅有 Andy 何安达，早晨 Andy。 早晨 ，Kitty 各位早晨。 今朝早咧 ，Andy 同我哋讲一个都几切身嘅题目，就系讲小朋友嘅数字啦。咁啊，见到咧 Andy 咧同我分享咗一个嘅文章啦。咁啊，讲到咧喺台湾啊，宠物嘅数字啦 ，pet population 系仲多过14岁以下嘅小朋友嘅数目。 啊！呢、這個就係、是台灣政府啱啱公布咗冇幾耐嘅數字嚟嘅。 係， 佢哋咧就話喺今年嘅下半年咧，貓同狗咧即係寵物嘅數字咧，喺、台灣咧就估計有300萬隻啦。 係， 咁300萬隻即係等於幾多咧？佢哋台灣人口就2380萬到啦，2400萬唔到。 嗯， 咁而喺14歲或者以下嘅人口咧，就係13%。 係， 即使咧。话都系300萬到，即系好似我谂个大家如果行街咧，喺香港都觉噶啦，即系我哋好似即系啲朋友咧，即系拖猫狗出街咧，人哋推住啲 B B 车咧，摆出嚟啲猫狗喺上面咧，好似越嚟越多咁样。 哦，系，其实我自己都系其中一个啊。 哦，系嘛？ 系啦，即系养小狗，其实我身边嘅朋友都系啦，譬如一啲 young couple 咧，佢哋可能系养两只猫，甚至可能有即系多过一至两只嘅宠物，咁不过咧就冇生小朋友嘅。 是啊，咁我諗呢個情況呢就是台灣更加明顯啲啦。咁如果用返我哋香港嚟計，香港750萬人口啦。咁我哋14歲或者14歲以下嗰個比例呢就是 12.3%。咁即是話呢就有大約925000個呢我哋14歲或者以下嘅小朋友嘅。咁而我哋貓狗呢立法會呢去年呢就有一個有一個研究做出嚟咧，咁佢哋話咧喺香港咧就大約啲貓狗數目加埋咧就40萬025200到。 哦，即係未去到 out numbers， 冇去到台灣個情況咁嚴重，即係話多過，但係其實咧即係比例上都唔少噶啦，已經。 係啊，咁嗱睇正話講嘅就係台灣成個數字咧就300萬啦。咁如果我哋同台北點樣比咧？咁台北嘅人口咧就係260萬到啦，咁佢哋咧就淨係講狗嚟計咧就有255200隻，如果香港淨係講狗嚟計咧就221100隻到，即係話咧如果我哋唔好同台灣成個島嚟嘅比啦，淨係同台北比咧，台北人中意或者係養貓狗嘅數字咧，其實比我哋仲多嘅，但係喺 即对动物友善的政策来讲呢、 嗯、 似乎台湾也是比我们走得快一点的。 是 因为或者你数目多啦，自然即讨论那个气氛比较热烈一点。 是 譬如呢是、我们现在呢即、港铁和巴士那些负责呢，其实都除了即帮盲人的狗隻啦， 导盲犬 之外，其他的呢即、狗隻呢理论上就不是唔帶得入去啲公共車輛裏邊嘅， 冇錯。 咁但係喺台灣咧就唔同啦。台灣咧，佢哋只要你係即係將只寵物咧，你可以喺一個 B B 車啦，仲係講，又或者係一個嗰啲手環嘅袋啊，總之咧，你係可以係封閉住嗰只寵物咧，其實就可以帶得入去嘅啦。咁甚至咧喺週末或者假期嘅時候咧，即係大隻啲嘅狗咧。如果你是拖住佢咧，其實都可以照上車嘅。 哦， 咁呢度咧，我哋相比於上嚟咧，我記得咧，就有一年嘅施政報告咧， 嗯， 就十年前嘅啦，2010-11嗰份施政報告咧，就有一次咧就寫咗落去咧，就係、是、關於呢啲寵物友善嘅政策啦， 係 應該係唯一一次嚟噶啦。咁嗰次咧就係、是、個社會氣氛咧，大家好似嗰時講緊好多要起公屋啊、居屋啊咁樣。咁但係咧，我仲喺政府啦，當時候係睇翻網上個反應咧，其實嗰份施政報告裏邊最多人喺網上講嘅咧，就係講呢啲狗公園啦，唔係講人住嘅。 系 点样可以咧，令到啲公园咧系大家可以带猫狗入去一起玩咧咁样。 同埋我好同意阿 Andy 你头先所提到，就系当即系呢一个已经成为趋势嘅时候，咁政府会唔会即系多啲呢啲宠物友善嘅政策，等到即系大家嘅生活都会过得好啲咧？你譬如去旅行都好啦，去到其他地方，去台湾又好啊，甚至去远啲去欧洲都好，你会见到哇，原来有啲地方对宠物系可以咁友善嘅。即系举个例，我嗰次好似系去意大利啊，如果冇记错，应该系哇，你见到真系全部好多地方，即系你喺香港就呢度禁止，嗰度动个牌，商场唔入得。咁但系去到嗰度咧，你见到佢真系一个好似居民咁嘅，即系我指嗰啲宠物啊，佢哋中意去边度就去边度，甚至。去到一啲名店嘅 outlet 都好啦，佢哋都可以入去，即系佢唔会惊你整污糟嘅地方啊，或者有个手袋喺度，佢惊你会整污糟啊，唔会咯，甚至可能餐厅门口都会摆一兜水俾经过或者路过嘅宠物啊，如果你口渴嘅你就饮啦咁样，哇，我觉得其实都几窝心、啊。 嗱，即系唔知你知唔知啦？讲到去旅行带埋啲宠物去一件事啦，唔带更加多啦。你可能会交俾啲朋友啊，或者其他人喺网上高睇边个可以同我养住个零礼拜啊咁样啦。 狗酒店啊啲啦，系咪？ 嗱，狗酒店咧就攞正牌嘅， 系。 但系如果你揾个朋友或者网上高啊约个人去做咧，而你又俾钱咧，咁啊小心啦。 哦， 养嗰个咧，即系帮你接手嗰个，如果系收钱嘅咧，理论上咧，佢要经过渔农处啲手续嘅，系、要上去睇过啊。基本上咧就要啱啦。你如果要收养呢啲咧，而又收钱嘅咧，系要跟足啲狗酒店嘅做法，即系话咧，你见到行个宠物店嗰啲笼咧。佢要有一個咁嘅籠喺屋企，有咁嘅設備先可以收嘅。如果唔係咧，理論上就犯咗法噶啦。 係，咁不過我相信負責任嘅主人都唔會貪方便，就係有個人誒、哎，你得閒啊，我俾錢你，你幫我養住啦。唔熟嘅話，啲小狗啊、貓仔啊都會驚噶嘛。 係啊，都係嗰句啦，養寵物之前咧都諗清楚先啦，好大嘅責任嚟嘅。 係，冇錯。咁啊，今朝咧同何安大傾到呢度，我哋下個禮拜再傾過。Thank you， 拜拜。 天世界随便去闯， 着努力心跳，信念顽强定没法动。 一首歌曲嚟自阿查赵慧珊 Fearless， 出面22度嘅气温，相对湿度44%啊。 我是阿欧，无论股市上上落落，就算心情起起跌跌，最重要是俾一个笑容自己。 神光第一线。 昨天有朋友啊 send 咗张相俾我，咁我睇完之后咧，咁当然系即系冇事啦。咁就话说咧，你知而家喺街道上边有好多道路维修噶嘛，永远都唔知点解永远都有街系道路维修嘅。好啦，你见到道路维修嘅街道，通常会仲有啲即系未维修完咧，佢好难话一日之内整好晒噶嘛。好啦，咁佢未维修完之后之前啊，有啲乜嘢摆喺度啊？ 有个牌喺度写翻嗰 个日期喺度啦，日期啦，几时整好几时完啦。 系啊， 咁或者系有啲栏，有啲叫做围栏啦。 系啊， 好啦，再有啲咧就系围栏都冇啦，净系摆咗一啲黄色嘅胶板喺掘咗个地下上边，记唔记得呢啲咁？ 我知道， 记得， 即系黄色嘅板咧，一块一块放喺度。你哋有冇一个习惯系避开呢啲黄色板，唔行喺上边，定还是系我见到黄色板我就专登要行上去咁样咧？ 我是后者， 后者啊 good 我是会避开佢，不过如果冇得避咁咪行上去咯，因为我 有啲冇得避噶嘛， 系啊，有啲冇得避， 冇得避真系，但行上去嘅时候咧，其实有少少心慌嘅。 点解先？ 因为我行上去嘅时候，我试过好似行弹弓咁样嘅。 诶，点解咧？ 因为佢嗰一路行嘅时候咧，我发觉个人都荡下荡下，好似坐船咁样 嘅 喎。 以前嘅年代咧，通常都系放块铁板喺度嘅。咁铁板你即系个感觉上心安啲噶嘛。 系啊。 咁而家系胶板嚟噶嘛。咁当然啦，可能有好多原因嘅，即系可能系环保，又或者系铁嘅物料太重或者咁样咧。唔紧要。咁我先訪問一下林慧啦。 係 點解你會中意專登行上去呢？ 其實唔係專登㗎，好多時咧學阿白元浩話齋咧，就係因為嗰條路本身已經好窄啦。咁佢維修以外咧，可能你要行出去馬路啦。咁我覺得仲危險，咁所以就會行翻嗰塊膠板咯。 咁你行上嗰塊膠板嘅時候，有冇諗過塊膠板穩唔穩陣嘅？ 冇，因為我見到咧，佢嗰個工程咧，多數係譬如啲水管工程。咁咧，你已經知道咧，佢嗰個距離咧，本身鑿爛咗個地咧，係好短嘅啫，即係好窄， 唔會太闊嘅。 係啦，就唔會有白元豪嗰個咧，好似開咗個好闊嘅窿咧，行上塊板度竟然會有呢個搖搖揼嘅感覺。 你真係冇咁諗啊！話你聽，係咯，唔好再行添啊！咁話説有個朋友 send 咗張相俾我做咩咧？就係有一個都唔算係太叫做身形龐大嘅女士啦。即係都係。中等身材，即系略半少少嘅啫。影咗张相就系坐咗喺嗰块板上边。好啦，点解会坐到喺块板上边咧？因为佢有一只脚叉落去嘅时候，嗰块板穿咗个窿。 哇！ 跟住咧，佢即系佢一只脚咧就摄咗落去。另一只脚当然就喺个路面啦。咁于是乎咧，佢只可以砰就坐咗喺嗰块板上边啦。咁我睇到呢张系香港噶。咁我睇到呢张相之后咧。咁即係當然咧，嗰個女士個樣子就俾人即係笑哈哈蒙咗啦。咁我睇完之後咧，就希望好想今日翻嚟同大家講，奉勸大家，如果你見到呢啲板，特別係細路仔，即係兩位都係小朋友啦，佢哋會好中意，哎，稍微跟下先，跟下先。千祈唔好，因为好容易咧就会出意外 的。哎呀，好彩个仔仔咧已经训练到佢，总之见到有工程嘅地方唔好行过去。 哇，咁呢个系啦， 咁或者你个小朋友话晒都仲轻磅啊嘛，两位小朋友都仲轻磅啊嘛，咁但系。我成日見到有啲大人咧，唔係話專登想行上去玩啊，可能就好似你哋話齋，喂橫掂，嗰條路咁窄，我行上去先啦。如果唔係行出馬路仲危險，但係行嘅時候咧，完全冇懷疑究竟嗰度安唔安全啊？ 哎呀， 所以大家小心啲。 行上去嗰陣時咧，其實因為我自己都有 feel 過啊嘛，因為嗰啲真係以前係鐵板啫，中哥都講啦，就係而家變咗膠板。 膠板啊嘛， 佢一路行每一步嘅時候咧，你個人係會凹一凹，然後發覺嗰個膠板 一下， 係啦，你覺得係啦，係 嘅，係嘅，係嘅， 彈翻上嚟嘅，即係你好容易咧就會令到啲細路仔覺得咧。啊，幾好玩喎、啊！彈下彈下，其實係相對嚟講咧，那個、 吸引咗佢哋啊， 係啊，嗱， 老 細 講啦，你係咪都有呢一種想買 的感覺先？我冇嘅，我冇嘅，我聽見你咁講，唔敢啦。 唔係喺馬路上邊咧、嗯，我自己真係覺得咧，如果我哋係冇位行嘅，行嗰個膠板咧，係、嗯、真係冇辦法啦、 嗯。 但係要慢慢行，因為咧喺我自己屋企附近咧，特別多呢一類嘅工程。點解咧？因為村屋啦， 村屋附近啦， 村屋有好多嗰啲叫做裝寬頻啦、嗯，即係大家聽到匪夷所思嘅，唔係嘛？而家呢個年代仲裝寬頻，係、 嗯、 啊，因為而家啲好多村屋都仲未入到寬頻啊嘛。 哦、 好啦，咁所以 仲未有啊？ 而家都未有，我屋企都未有寬頻㗎，係、嗯、啊。咁所以啲佢就話嗰、那個寬頻咧就一路作緊入村啦。咁樣，不過我自己心諗，你而家都5G 啦，5G 又快過寬頻，你明唔明啊？5G 快過寬頻， 所以村屋嘅一啲基建咧，咪有先見之明咯。 係啦， 佢哋已經喺幾廿年前，你已經預計到嚟緊會有5G 啊， 係啦，所以都唔使裝咁快啦， 冇曬氣啦。嗱，咁仲有即係除咗話大家要小心嗰塊黃色嘅板，即係擺地下嗰塊板，大家要小心啲之外咧，另一樣嘢有冇留意咧？正話都講咗，咪有塊板。有個牌洞喺度，跟住咧有一個卡通片畫嗰個工程師， 好似 Say Sorry 咁樣。 Say Sorry 嗰個咧、以前咧係冇噶嘛，但係咧唔知幾時開始咧，無端端多咗呢一個公仔人物出嚟嘅，冇人知嘅。好啦，咁而家咧所有工程應該係所有工程添啦，都係用呢個公仔嘅。 係啊， 咁佢係邊個嚟嘅咧？邊個設計嘅咧？無端端幾時開始佢出嚟同大家即係 Say Sorry 嘅咧？ 嗰個公仔咧，即係望起上嚟就我當佢好友善啦。但係其實唔知道你有冇發覺有啲嘅工程咧、 嗯， 即係如果佢一延誤嘅時候咧，其實佢都喺上面嗰、那個嗰、那個日期嗰度咧，全部都係靜靜雞換咗嘅。 係㗎，係㗎， 係、哦、 有個咩開工日期，跟住延結日期、 啊。因為點解我有陣時會咁留意嗰個日期咧？係因為我自己譬如有陣時駕駛嘅時候，去到某一段路。咁嗰段路咧，可能係都有來回線嘅。咁佢而家就裝咗盞燈啦，就變咗係大家喺度排隊咁樣等紅綠燈啦咁樣。咁佢我有陣時咧去到嗰啲位咧，我就會望一望啊，佢個工程去到幾時咧咁樣。例如去到今日譬如11月9日嘅咁樣，咁諗住冇啦。佢今日嘅時候又有，跟住再望一望嗰個牌咧，原來佢已經 delay 咗、可能去到譬如多一個星期、或者多一個月，去到12月9日咁樣，唔知噶。咁但係咧，即係呢啲嘅叫做工程嘅牌咧，大家其實係要望嘅。第一見到工程就唔好行過去啦。同埋望一望。佢個工程咧，會去到幾時啦？會係要做啲乜嘢啦？即係你得個知字咧，你都會個人咧會明白到條路發生啲咩事。 你知唔知嗰單工程幾時做完啊？ 邊單啊？哦， 即係譬如你一家見到嘅工程，你知唔知佢幾時會？ 我會睇㗎， 唔使睇嘅。 我唔會睇咯。 係咯，佢搬走曬咪整完。 係啊。 呢個都係一個道理，搬走曬就整完啦， 整完咯， 係啊，咁希望所有工程咧快快脆脆整完條路啊，靚啲，等我哋咧又唔使喺度捱下捱下啦嚇。咁啊，而家22度，相對濕度45%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多间传媒推算，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当选之后，拜登据报正系物色新政府高层人选。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曾经是拜登的副总统幕僚长，并协助时任总统奥巴马应对伊波拉病毒的克莱恩，是下任白宫幕僚长的大热人选。国务卿一职可能由拜登的长期外交顾问前副国务卿布林肯出任。布林肯主张美国在海外发挥领导作用，对抗中国等潜在对手，并强调要与其他国家合作。前国家安全顾问苏珊莱斯亦都是国务卿的热门人选。另外有报道说，在奥巴马任内担任国防部副部长的弗洛尔洛伊有望更上一层楼，成为美国首位女性国防部长。美国总统特朗普至今未有承认在大选中落败，并质疑选举舞弊，表明会在法院提出挑战。据报亲信是对特朗普应否承认落败意见亦都有分歧。报道说，特朗普核心圈子内部的部分成员，包括资深参议员格雷厄姆和私人律师朱利亚尼，都怂恿特朗普坚持下去。白宫经济顾问库德洛亦都表明，总统打算继续打这一场仗。不过，女婿库什纳据报向他人提出，他是敦促特朗普接受大选结果的其中一人。亦都有报道说，第一夫人梅拉尼亚私下建议丈夫是时候接受大选。

知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七点三十七分啊！早晨，钟哥，早晨啊！早晨，晨光嘅听众， 早晨 啊 ！Kitty， 系，喂，我咧最近发现咗一啲片咧，几特别噶。 咩片？尿片， 就系 我哋谂嘅一样啊！尿片系咪啊？ 停车场嘅片，你哋咧去搵一啲 电视嗰啲啊？ 唔系，佢系有一个人咧。就每次去停車場咧，都會用佢嘅車 cam 咧拍低佢由入停車場之前嗰條路啦，跟住就影佢自己上去泊車啊，泊完車離開個停車場又咁。咁初初咧，點解會發現呢啲片咧？就係我去一個我未去過嘅地方，咁就係我朋友嘅新嘅屋企嚟嘅。咁我就話你附近有冇停車場㗎？咁跟住我上網揾咧，又揾唔到佢嗰座嘅停車場喎。佢就掟咗條 link 俾我啦，佢話你睇呢個啦，呢個就係個停車場啦。咁然之後佢哋就開始喺度笑，因為佢哋唔介。驾驶嘅，佢就话啊、哦，又会有啲人咁得闲，即系入停车场又拍低条片，再 upload 上网，仲要唔系一个停车场， 系所有啊。 我谂嗰一个人起码 upload 咗大概十零条佢自己入停车场嘅片啦。咁、哦、中间冇讲嘢冇剩嘅，总之就系影住个车 cam 佢行入去，咁样拍位，拍完跟住走，咁样离开停车场咁啦。但系我咧用家心声咧，我就话几好喎、 啊。点解咧？ 我话首先会唔会系个停车场嘅入口比较难揾啊？咁我睇到嘅时候，即系佢唔系净系入口嗰下嘅，即系入之前我谂都有分零钟啦。即系你经过条路边一度转入去咁样，我话都清楚啊咁样。咁当我去到嗰个停车场嘅时候咧，我就发现点解嗰个人要拍条咁嘅片咧？ 呢啲系咪传说中嘅隐蔽式停车场啊？ 嗱，佢唔系好隐蔽，但系咧佢好古怪。一入到去啦，咁你嘟。咗个八达通，跟住开闸啦。佢直接九十度转角咧，就转弯要上一 就上唔到去噶啦。我听过呢个叫轮回停车场啊嘛。点解我 round and round 兜嚟兜去都系二楼嘅？我想上三楼，上咗楼梯都系二楼嘅，落咗楼梯都系二楼嘅。你有冇听过呢一条片啊？ 我冇、 啊， 系咩？喺边 度 噶？ 系咯，你结界啊？系咪结界啊？ 喺结界里边啫。 结界停车场咁夸张，朝头早有啲咁嘅事。 但我嗰个咧就系佢一。嘟咗个闸入咗去咧，佢系个上一层嗰个口咧，系正正喺你九十度，即系你左手边个位嘅。咁你系唔够位转嘅，即系每一架车我入到去， 两手踏， 两手踏系啦，入咗去转一转，褪翻后你先可以上嘅。即系如是者，每架车都系咁样。 设计者好俾心机设计啊， 好似跳 tango 咁样啦。 可能佢未必得系驾驶嘅朋友。咁我细，即系架车唔大就话都冇所谓啦。但如果我心谂，如果系啲大车或者货柜车咧，都几麻烦。 你都真系你唔会有。揸住架货柜车入去个停车场噶系嘛？ 住宅喎，系咪 你咪玩啊？ 住宅系啊系啊，或者大车啦咁样。咁咧我就今日咧就睇到单新闻，咁佢就话油麻地嗰个停车场咧，你哋有冇去过？即系中间通 街市街道天桥 嗰 度 啊？即系嚟紧将 准备拆啦，系啦。咁啊，中间系咪贯穿咗条天桥嘅？你哋有入过去吗？ 有。 我想问你有冇谂过嗰条天桥系有天桥先啦，定系有停车场先咧？即系呢个咁特别嘅设计， 唔使谂啊，应该系有天桥先。 点解咁讲？ 系咪噶？你太肯定，我使唔使帮你讲翻几句持相反意见啊？总哥， 帮佢戴翻个头盔先 系好简单，就算唔系有天桥先，必定系同期。即唔会系有呢栋大厦， 佢开始喷 啦，必定唔会系 有啲远化 咗啦， 远化你唔可以用缩呢个字。 我话喷啫嘛，我你话佢缩啊？ 冇，我话有啲远化啫，我都系咁样讲。 你知唔知远化同缩对一个男人嚟讲都系一个好大嘅耻辱？ 系， 其实冇乜 分别咧，冇噶嘛， 讲得冇错，好似文艺啲。 喺两位谂紧点样修正呢个形容词之前， 你讲你嘅见解先。 好简单，你唔会系先起咗栋大厦，专登留个窿。然之後我起條天橋懟過去噶嘛， 係 一係咧你就有條天橋，然之後佢起棟大廈就呢條天橋，或者係我哋同期一齊整，即係極其量都係同期一齊整，叫做一個特色。咁但係斷估啊，香港起樓咧都唔會有特色呢兩個字出現過噶嘛，香港啲樓係一模一樣噶嘛，咁應該就係先有條天橋，然之後哎呀亦都有條天橋咯，但係我哋有層樓喎，點樣可以起多啲咧？不如嗰度整個窿啦，咁樣嘅啫。 哦，應該有天橋先咁樣，好似。 阿 O 你覺得咧？你唔好受中國影響，你自己覺得咧？ 唔得啊！我本身一入行就受過影響，好難， 由細由細開始影響到你大咁樣， 好難俾佢有呢一種洗腦式嘅管教。佢講完之後好似事實咁樣，實情係咪咁樣咧？ 教主，教主， 係啊，已經俾我洗腦。 係啊，所以佢講完之後，好似佢啱，我諗唔到破綻啊。 OK OK， 你又點睇咧？ 我就跟即係依書直説嘅啫，我就冇乜受影響嘅。嗱，位於呢個油麻地上海街250号嗰個停車場大廈咧，就喺1970年嗰陣時興建嘅。咁啊，講緊咧就喺2楼至5楼中間咧就開咗一個窿，就被加士居道嗰個行車天橋咧就貫通咗。咁咧就因應呢個路政署嘅中九龍幹線建造工程啦。咁大家都知啦，停車場咧今個月起就分階段停用嘅。咁明年咧就會全面封閉並。而且是终止营运啦。咁到底讲返呢条天桥加埋个停车场嘅历史系点呢？停车场大厦呢就分两期落成嘅。由70年代初呢就建成咗大厦北面嘅部分。咁跟住兴建咗天桥之后呢，就喺80年代相继建造大厦南面同埋中间嘅部分。咁根据呢个历史建筑学者所讲呢，旧资料显示政府早就有计划兴建俾天桥通过嘅大厦㗎啦。咁钟哥头先所讲呢都所言甚是嘅，即係唔係突然之间咦有条天桥要起，其实都系佢。 早諗咗嘛。 係啦，计划里面嘅一部分嚟嘅。 你知唔知我好有潜质做咩呀？城市规划㗎。 咁唔好做 到， 不 过冇做到啊！如果唔系，到时真系好似八十年代嗰个广告，呢条天桥我有份起噶， 直属香港地有排起啊！ 系啊，喂，但系咧，讲开呢一个多层停车场咧，你话迟啲会有机会封闭咧，其实有好多朋友咧，爱嚟平平地泊车之外咧，其实咧仲可以咧喺嗰啲高处嘅地方影到庙街嗰个全貌啊，即系成条庙街都影得到咯。咁呢个系唯一可以居高临下影到成条庙街，好多游客都会。去做呢一件 咁嘅事。如果你想去浏览一下油麻地啊附近咧，如果你又唔想将架车周围摆，亦都唔应该，亦都唔好咁样谂，系唔啱嘅。咁唯一嘅选择都其实都喺嗰度噶啦，算系最大型同埋算系相对嚟讲较方便嘅地方。 喂，其实咧呢一啲叫做停车场嘅大厦咧，多层停车场咧，我自己最常去嗰个咧就系上环临时街嗰个嘅，因为我喺嗰边做 facial 嘅，咁所以咧成日都会。 关注你做得你咁靓啦， 咪即系当朋友讲开又讲啦。 好嘢，好嘢，好嘢。 但系你知唔知道咧？喺香港咧，即系都有某几栋啦，即系呢啲多层停车场。第一栋系边栋啊？ 咩啊？多层停车场。 是啊， 第一栋啊，系咪美丽道啊？但系冇， 应该之前拆咗，而家再改建过噶啦嘛，已经再之前喺中环嗰个美丽道停车场。 你冇受佢影响，你出世就影响佢噶嘛， 系 唔会受佢影响。 我出世影响佢，佢出世俾我影响啊。 所以你用翻你嗰个 多层停车场， 系土地规划个潜质谂一谂。 多層停車，首先 咧，即係我唔啱啦，即係我唔啱啦。 我一定唔會揀喺新界先，必定係市區。如果係多層停車場，因為土地即係物盡其用啊嘛。如果你喺新界區，第一個諗嘅，我唔會諗一個多層啦，可能係笪地夠大先得啦， 都唔使搭上去啦。 咁應該都係市區嘅。 我諗到尖沙咀嗰、那個 咩？ 我唔記得咗，冇咗啦。依家尖沙咀嗰、那個、 啊、 多層嗰、那個中間道停車場。 咦，有啲似喎，拆咗啦。 中間道咧就係1965年，都算早期嘅，都算早期。 唔 係 最早啊嘛， 我盡咗力啦，因為我都係1985年出世。佢依家講緊1960几年嘅嘢，我唔識係英份嘅。 但我1960几年出世， 你所以 你識你係英份嘅。 我冇理由啱啱出世，呢個多層停車場我冇理由出世知噶嘛。 唔係，但係咧呢個停車場1957年就落成噶啦，所以你唔識咧都係正常嘅。 咁不如你講啦。 呢個就係天星停車場啦。係 咪天星碼頭嗰個？ 系啦，因为嗰阵时咧， 喂，嗰个得两层啫，三层啫，小姐， 咁都叫多层噶啦，三层又比两层。 嗱，你唔好咁话，双层巴士都系多层巴士啊。 哦，系咩？ 你多咗一层就系多层噶啦。 即系我突然间本来咧同你哋倾得好开心，突然间觉得，喂，我哋系咪即系两个世界嘅人咧？咩叫多层啊？ 系，唔系不过写应该系咁写啊。 佢个名系咁样。 你有冇食过威化饼啊？威化。起码都五层才叫多层啊，两层我哋唔会叫多层， 两层叫做夹心嘅啫。 唔系我三层啊，天星唔系三层咩？ 咪三层咯，计埋地下嘛。 三层你点叫？三层威化饼你点叫啊？ 咪两夹心饼咯，两层嘅啫。 即系夹心， 真 唔紧要啦。 哦，原来就系天星嗰、那个。 天星嗰、那个，因为咧嗰阵时话佢要过海咧，好多时啲人就会要有个地方即系泊低架车，咁跟住过完海又攞翻。 1957年就有啦呢、這个。 系啊，就系、是、第一栋嘅咁样咯。咁啊，呢一个油麻地嘅停车场，即系好似你咁讲啦，而家其实都喺嗰区咧变咗做一个好有地标性嘅嘅地方嚟噶啦。咁所以而家都有好多人都即系比较怀念啊。原来喺嗰天桥底下面咧都有一片风光噶。 系啊，咁啊下边有人唱戏啊，唱歌咁样。你喺上边又影相，影到庙街全貌。嗱、不如咁啦，临山门之时咧，我哋都几个主持人啦，小白啊、Barbie 啊、Kitty 啊、钟哥啊、我啊，咁一齐喺嗰度留个倩影，跟住再喺下边食埋你哋最中意嘅煲仔饭。 咦，系喎，嗰度好抢煲仔饭。 你又可以拍多一条片，又可以摆上神光 Facebook， 系咪可以好合到大家嘅心意咧？ 啊，都好喎、啊， 好 开心，开心， 开心。 若不甘风的这副细小身躯才更无视风浪，纵身轻巧跨过去，还你从未自信发表励志话，拿着吉他弹唱声音安抚壮吧，同时微笑也不松懈，安排藏着盼拜，当齐集盛放，能敌不坏，每度微笑，平凡出伟大，可会遇上高级危难状态，亦有种默契，从未瓦解。如果漆黑中觉渺小， 七点四十九分啊，星期一嘅早上，听紧有 Rubber Band， 每度微小，室外气温而家22度，相对湿度50%啊。 我系梁明忠，人生道路一定有高低起跌，跌低咗点算？起翻身。 嗱，我自己咧就好中意网购啦，咁啊，钟哥咧间唔中我都知道佢会喺网上面买啲珍藏翻嚟。 而家少啲啊， 而家少咗， 而家手紧啊！ 我仲想话唔系间唔时，都几经常下噶。 呢一期手紧。已经勒住勒住，唔好使咁多钱。 哦，平啊平买嘅啫， 所以而家成日买平嘢，但都系会买咁样。 喂，咁事实上网购咧都系有一定嘅风险嘅，那个风险就系可能你收到件货嘅时候咧冇得拣啦，因为佢随机寄俾你噶嘛。 你预咗噶啦，即系如果你系网上购物嘅话，成日都有呢个情况噶啦。 系啦，又或者系咧，当你去网购嘅时候咧，你都要好小心咁去选择嗰、那个卖嘢俾你嘅店铺啦，睇下佢稳唔稳阵啦咁。咁但系咧，而家网购咧原来都唔单止系净系点对点。我去嗰间铺头嘅网站度买嘅、有啲嘅平台咧系俾人咧系互相去咁样交换物品嗰啲啦，即系譬如话我卖啲乜嘢俾你，咁就喺约喺边度交收啦咁。嗱呢一个咧，我觉得钟哥真系要好小心。不过我觉得精明嘅你应该唔会发生呢件事嘅。 唔系，我成日都帮衬嘅，即系嗰个叫阿 Carol 啊嘛，嗰个 卖嘢嗰个。我都系，我都系，我搬屋嘅时候不知买咗件。 喺嗰度啊，阿 Carol 卖嘢。 我 去 卖啊，系啊。 咁我问下两位啦，你哋有冇试过买嘅翻嚟嗰样嘢咧？唔系一个实物嚟嘅，而系一张单据，而嗰张单据咧就声称。 你去到某年某月某日咧，就可以攞去兑换你想买嗰样嘢。 有 咩月饼券啊？ 唔系啊，通常咧，而家譬如话有啲系预售，咁你譬如话。12月31日先出嘅，咁佢可能一月一号已经预售啦，预售一年嘅嘛，有阵时有啲嘢有噶，有噶，有噶，唔使咁惊讶。 啲玩具啊， 你唔使惊讶， 就系玩具咯， 就系玩具啊， 一年已经算少啦，有啲年几添啊。 嗱，我就系想讲啦，因为咧我睇到报纸咧，买张 单俾你咯， 系啊，买张单，前年买张单系今年先出， 嗯， 但系又真系会有人买嘅， 有 唔惊咩？ 嗱。首先點解會出現呢啲事先？嗰件貨必定係要係萬眾期叫做啊，唔好叫做萬眾期待，應該話係嗰一班人好想擁有嘅物件。咁所以咧，嗰張單你落到單已經係你贏咗噶啦。OK， 咁所以咧，啲人咧就賣張單俾你，但係咧，譬如話嗰件貨可能1000蚊，跟住咧落單咧就要500蚊。好啦，咁譬如我去排隊，我買咗落單啦，係500蚊俾咗500蚊啦。咁我就賣翻呢張單出嚟，因為你係憑單取貨噶嘛，到時候咁我就喺張單上邊，我俾咗500啊嘛，我就喺上邊加幾多我想賺嘅錢，譬如我想賺300蚊，於是乎咧呢張單800蚊賣俾你，咁我就賺咗300咯。咁你咧就即係話你到時你只係補多500蚊啫嘛，但係你要俾咗1300蚊啦，咁就係咁樣嘅交易咯。有噶有噶， 明白點解會有發生呢件事啦？因為咧見開報紙咧就見到咧。真係買模型嘅單據喎，咁都係一個網上嘅平台嚟嘅。咁有個男子咧就放售自己已經訂購好嘅模型單據啦。咁個單據都係聲稱話係出年之後先有得攞嘅。咁因為 我知邊間 係咩？ 係得一間，成日都係話我哋有呢件貨，跟住一年咧，當你唔記得咗之後咧，一件貨出咗啦咁樣。 係啦，咁嗱，可能好多人咧，如果好似我咁咧，就大件事啦。因為通常我都唔會袋住啲單嘅。 係啊， 係啊，已經唔知塞咗去邊啦。雖然佢聲稱好多鋪頭都會話啊，你要到時憑單嚟取貨嘅咁。係 啦。 咁但係咧，好似我呢啲咁樣懵下懵下嗰啲咧，真係永遠都唔會揾到張單嘅。 不過而家好啲嘅，你可以電話即刻影低咗先。係啦，叫做存咗底啦。 咁但係你个电话有咁多张相， 我连 张 相都 搵唔到边啊嘛！ 我都试 咁，我冇办法啦。 咁所以咧，好多时咧都好好彩咧，啲店员都好友善嘅，通常都会写低你订货嗰个人嘅个人资料噶嘛。咁所以咧，你通常就去到对下你啲电话号码或者对下刘贵姓啊，咁样咧都攞到件货嘅。嗱。呢、這個就係漏洞所在啦。 點會啊？ 話説咧，原來呢一單新聞發生在乜嘢呢？就係佢其實真係真金白銀咁樣將嗰張單賣咗俾第三者。 即係佢賣咗噶啦。 係啦，賣咗啦。 咁冇嘢啊？ 咁冇嘢啊！但係當個第三者去攞貨嘅時候，佢發覺件貨已經被人攞咗咯。 嚇！但係唔係見單就取貨嘅咩？咁我幫我阿媽嚟攞，咁又唔得啊？ 係咯。 最后就发现原来咧卖货即系卖张单嗰个人咧，原来就系好似我咁样咧，冇咗张单嘅情况底下，走去用个人资料已经攞走咗件货啦。 哦，明啦，即系佢简单或者俗啲嚟讲，佢中间食咗夹关， 冇错啦， 真系衰咁样。 系啊，呢个系行骗嘅手法嚟噶， 咁好容易 check 啫。你因为有晒资料噶嘛， 其实 即刻可以揾到个人出嚟噶嘛，拉得翻噶嘛， 冇错，所以就已经拉咗啦。 哦，咁啊最好啦，即系应该绳之于法呢样啊，天网恢恢啊。不过咧，即系有一样嘢，千呃万呃，千祈唔好呃买玩具嘅人。 点解啊？ 因为我哋把火系特别旺盛啲嘅。 咁如果我想问呢个情况发生喺钟哥你身上，你会点做咧？ 哇，开记者招待会啊，唔使讲嘅，大佬真金白银买件玩具，你呃我感情都唔紧要啊，你呃我件玩具啊嘛。咁因为咧。即係玩玩具嘅人對玩具呢一樣嘢係有一份好奇特嘅執著嘅。你有冇留意一樣嘢？如果你喺街市買破財，俾人呃情，你都係會即係鬧兩句，你唔記得咗。 係啊，就唔會翻轉頭鬧翻佢咯，算啦。 如果係玩具呢啲嘢咧，啲玩具有啊，係幾一世嘅。即系几一世啊！呢间铺头唔好帮衬啊！乜乜乜乜会讲好多呢啲嘢嘅，所以千祈唔好呃玩具嘅嘢。 系，唔系呃人都唔好嘅。 同你着土日平日，你没发一面踮起脚尖。摆里兜兜转转身去找光线，走快望天，路中有雾一同探险，沿途遇到麦田，如累了坐低半天，有歌唱多片。摇曳里到旷野到晚空，要碰到永远

带佢去一间狭小嘅男更衣室，并喺门外贴上女更衣室嘅临时指示牌。由于门锁失灵，令到 Sophie 喺使用期间感到非常唔自在。于是 Sophie 向平机会投诉公园管理当局性别歧视。答辩机构解释，由于场地限制，冇办法喺公园内提供多间更衣室。答辩机构一直采用弹性措施去应付使用者嘅需要，会因应使用公园草地场队伍嘅性别而改变更衣室嘅适用性别。工作人员会喺更衣室门外挂上适当嘅指示牌，所以每间更衣室标志都能够喺有需要嘅时候转为不同嘅性别。个案经过提早调停，达成和解。答辩机构承诺将其中一间员工更衣室更改成公众女更衣室。以上资讯由平等机会委员会提供。 声音演绎李志刚。 二台通识六十秒。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 早晨，早晨，星期一的早上，晨光第一线，晨光财经第一线，阿欧请来恒生银行首席市场策略员温卓培温先生帮我们分析大市。温先生早晨。 早晨，好。 早晨，我们不如先由美国十月份的非农就业增加嗰度開始講起啦，好唔好啊？ 好啊，嗱，上個星期五嚟講過咧，美國咧，我哋見到咧就個非農業個職位咧就增加咗63.8万嘅，咁望落去嚟講過呢個數字其實都唔錯嘅。如果比較起九月份嘅67.2万，就略為係有所下跌，咁但係都算係一個60几万都唔算一個差數字啦。咁但係如果睇翻啲細節嚟講過咧，就感受得到咧，就話美國勞工市場咧其實咧所面對嘅壓力都唔少啊。咁首先嚟講嘅話咧，十月份呢個數字嘅增長咧係過去五個月以嚟咧係最弱嘅一個增長。反映美国政府和联储局 合力去推出的救经济方案来讲，它的效力开始是减退的。其次来讲，从十月份的数字也都显示到已经是有360万的美国人是失去工作是达到六个月那么久的，情况都挺严峻的。其次再看回就说，当比较今年二月份疫情未爆发之前，现在美国的就业的人数较当其时是少了成千万的。咁仲有咧，就係話十一月咧就有美國嘅大選啦。咁而大選嘅期間咧，往往咧都係會有好多嘅臨時工啊，會製造咗出嚟啊。咁而家大選過咗之後嚟講，我咧提防咧日後咧美國嘅就業市場咧會更加咧係無以為繼嘅。咁啊，最後嚟講，我哋當然亦都見到咧美國新冠狀病毒嘅新增確診人數咧，每日咧係講緊增加咧係10万嘅。咁以咁嘅數字去增長嚟講嘅話咧，咁實在咧令人擔心咧美國復甦經濟復甦。就遙遙無期啊！咁呢一方面咧，亦都係對個就業市場係不利啦。咁所以就算係拜登真係能夠上台嘅話咧，留俾佢嘅都係一個經濟嘅爛攤子，就唔係話真係咁容易處理一樣嘢嚟啦。 咁疫情咧繼續嚴重啦，咁近排啲油價咧都相對好波動啊，咁因為美國總統大選啦，即係之前嘅事啦，咁依家油價方面點樣睇啦？ 油價嚟講過咧，好有趣嘅，因為大家都知道啦，而家我哋受到咧就好多地區都封城封關啦，咁其實啲飛機都未飛啊，咁其實呢個油價咧要升咧係好困難嘅。咁而家咧油價能夠保住喺紐約期油大概係講緊40蚊上幾蚊落幾蚊喺度徘徊嚟講嘅話咧，都係要多得咧係油組咧係每日咧同大家減產咧係770万桶咧去支撐住個油價嘅啫。咁但係如果拜登一旦上台嘅話咧，大家可以幻想得到啦，咁民主黨咧同即係伊朗嘅關係好啲嘅，咁同埋委內瑞拉嘅關係亦都好啲嘅。咁我哋記得咧，就特朗普上台之後咧，就先後咧就對伊朗啊、委內瑞拉呢兩個石油出口大國咧，就作出經濟制裁啊。咁如果拜登有機會上台，咁啊同呢啲國家嘅關係係改善咗嘅時候咧，咁可能會令到呢兩個主要嘅石油出口個國家咧，有機會咧係重新係出口石油啊。咁呢一方面咧，就當然咧就會令到油組咧，佢而家支撐個油價會支撐得更加新。 苦啦，因为多咗供应啦嘛，咁佢要减产更加多咧，佢先能够支撑到个石油啦。咁就所以呢个系会对个油价系不利嘅。如果拜登上台，咁但系当然啦，就算拜登上台，系咪咁快会同伊朗会或者同委内瑞拉会倾成一个新嘅协议啦？咁我相信都要时间嘅。咁但系咧呢个咧系日后咧我哋分析石油嘅市场咧要留意嘅好重要嘅因素啦。 咁投资者咧喜欢投资石油相关嘅产品咧，都真系要好似温生咁样讲啊，多啲去留意啦。今个星期日咧，亦都有一个重要嘅事件会发生，系咪啊？ 是啊，咁如果你睇返今个星期嚟讲嘅话呢，个重点当然就係喺今个星期日啦，因为呢欧盟呢就理论上呢同英国呢就个脱欧谈判嘅限期呢就应该係到㗎啦。咁大家就关注啦，咁而家英国同欧盟呢都仲未能够呢达成任何嘅協议㗎。咁睇下今个星期日呢就个情况系点样啦。咁但係当然啦，日子係人定嘅啫，如果去到今个星期日都唔能够达成嘅话呢，只要系个达成協议系合乎双方嘅利益呢，我相信大家咧都會繼續咧係傾落去嘅，咁啊睇翻個英鎊嘅匯價啦，咁今朝亞洲市場咧就挨近1.32美元呢個位置嘅，咁即係反映咧市場咧對今個星期日能唔能夠達成協議啊，係咪個死線，大家都個關心嘅程度都唔係太過擔心嘅。 經濟數字方面咧，今個星期嘅重點啊擺咗喺星期四嗰度，係咪有英國咧即將公布第三季嘅 GDP 係咪啊？ 冇錯啦，咁啊星期四英國將會公布第三季嘅 GDP， 咁有好多我哋見到咧唔少嘅工業大國咧喺星即係個第三季度嘅經濟嚟講嘅話咧，都反彈得好快。咁英國嘅經濟又能唔能夠反彈得快咧？咁我哋今個星期四咧就要留多啲留意啦。咁但係咧有一樣嘢見到咧，英國嘅疫情咧一路以嚟都嚴重嘅，咁睇下佢個情況係點樣啦。咁另外咧喺星期四嚟講嘅話咧，美國咧亦都會公布咧10月份咧以消費物價指數衡量嘅通脹數字嘅。咁呢啲數字嚟講嘅話咧要留意嘅，點解咧？因為聯儲局咧就承諾啊嘛，佢話佢2023年都唔同大家加息啊嘛。咁如果咁耐都唔加息嘅時候，如果萬一個美國個通脹係變得係上升係急速嘅話咧，咁呢個好容易咧會令到美國呢個通脹會失控嘅喎。咁所以咧，我哋要留意住咧個通脹數字啦。 美国方面咧，当然要讲下啦。大选咧，即系虽然就未至于尘埃落定，但系即系都好似仲有少少变数。你见啊，呢一边又唔肯承认，嗰边咧已经高唱入云咁样。咁点样影响咧？当中美元嘅走向咧，就重中之重啊，交俾温生帮我哋睇睇佢啦。 咁其實咧，而家咧，大家都見到咧，就喺個票數嚟講嘅話咧，就拜登咧就應該贏咗噶啦。咁但係咧，特朗普咧就話咧，喂，唔係，咁有好多票數要再重新計算咁樣樣，或者咧要入去即係個法院咁樣，會可能啲人都好擔心咧，就話特朗普咧會唔會搞好多嘢啊，令到咧個美國個大選嘅情況咧就即係冇咁順利啦咁樣樣。咁但係咧，我覺得咧，其實特朗普即係亦都做唔出啲乜嘢嘢嘅。點解我會咁講咧？因為咧，大家見到咧喺個喺個大選嘅期間嚟講過咧，特朗普咧每次出嚟即係競選嘅時候，競選嘅時候咧，佢都冇乜即係共和黨嘅元老級嘅人咧同佢站台嘅。咁相反嚟講，你睇下對面拜登嚟講過咧，佢有奧巴馬啦，有其他嘅明星啦， 呢啲加價咁樣，連復仇者聯盟嗰啲英雄都幫啊拜登站台係嘛？ 係啦，嗱呢樣嘢好緊要嘅，因為如果當冇人同拜登即係冇人同特朗普站台嘅時候咧，咁即係話咧特朗普咧其實咧喺個共和黨裏邊咧，其實咧都可以想像到咧，佢都唔係得到好多支持啊。咁如果冇人支持佢，佢獨立去搞事嘅話咧，我相信亦都搞唔到啲乜嘢出嚟啊。咁所以咧，我覺得咧唔排除咧好快咧就特朗普有機會可能就會係即係認輸啊，咁然後拜登上台啊，咁整個事件咧就可能咧會順利去度過，就唔會話一啲好似市場所諗啊，會去到一啲好差嘅情況啊，甚至乎暴動啊，咁我相信似乎咧就暫時睇唔到。咁如果睇唔到嚟講嘅話咧，咁啲事件係順利度過咧，咁我相信咧亦都會咧係改善翻嘅市場嗰個投資氣氛，因為之前好擔心啊嘛，咁改善翻個投資氣氛嘅時候咧，咁會增強翻市場嘅風險胃納。嘅時候咧，可能會令到啲股市啊，會整體會做翻好啲啊，商品貨幣會做翻好啲啊。相反嚟講嘅話咧，避險嘅美元咧就可能會弱一啲啦。咁所以喺呢方面咧，大家要留意啦。 完全明白曬啦。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恆生銀行首席市場策略員啊，温卓培温生咧，幫我哋分析咧全球嘅財金大事件啊。唔該曬温生，咁我哋下個星期再傾啩。 拜 拜。 我係崔傑彤，我好少喊噶，因為我覺得笑嘅力量大好多。 光第一线。 有个得意嘢喎，嗱，钟哥就唔系好啱你使用噶啦。 咩嚟噶？ 手袋。 哦、 手袋真系少啲用啦， 可能会送俾人咧， 系送俾人啦。咦，我今日又唔系叫大家买，因为咧手袋咧有阵时咧，推 你系我， 做咩？佢觉得我推佢嘅火坑 啊？撑啲嚟送包包， 送包包咁样系嘛？或者俾人送包包。嗱、今次今日咧就有环保嘅概念啦，同埋有阵时啲手袋都出啲款好新噶嘛，即系一个月就出两三个款，边度追得到咁多？除非你系富太或者贵妇咁样， 又每只色诶帮我。包起一个 系咯，咁我哋呢啲普通人都系平民啲。喂，今次咁样咧，多咗一个叫手袋租借平台喎。咁啊，呢个手袋租借平台喺新加坡开过嚟嘅，咁样吓。咁咧，佢啊每个月咧，你俾$900到月费到啦，咁就可以咧俾你不断换款啦。即系啲名牌手袋咧，可以租租借借咁样啊。咁啊，其实都几有趣啊。有阵时嗱，我唔知啊吓。如果有一个汽车租借平台咧， 而家都有噶。即系租架车揸一个礼拜，咁一日都有噶嘛。 但系个成本好贵啊嘛。即系如果真系要租架车嚟揸，而譬如你一个月系谂住啊，每个礼拜六日都唔同车，你可以揸到八部车唔同嘅成本几咧？$900咧，你就可以借到唔同嘅一啲手袋俾你方便襯衫啦。嗱，唔好淨係講叫做追逐名牌嗰個心態。有陣時真係哇，襯衫好緊要。譬如你今日個晚宴咧，就係綠色做主題嘅。你屋企唔係個個都有個綠色嘅皮包包啊嘛。咁你呢啲租借平台就可能幫到你。阿 Kitty 你點睇咧？ 我自己就麻麻地啦，因為我覺得好煩，我自己都懶嘅。即係譬如一個袋咧，可能真係會用成個禮拜咁樣嘅。因為你換袋，我袋裡面。太多嘢啦，每次執嚟執去咧都好煩嘅。咁我即刻諗到咧就係 KOL 嗰啲啊，即係你要影相啊、擺上網啊。之前咪有嗰啲咩訓練班嘅，唔係手袋私密都 share 噶嘛？唔知啦。咁但係佢哋可能有用，因為佢哋要影好多靚相，要有啲派頭。系啦，我就唔 系 好需要派头嘅， 系咪？ $900咧，其实可能我已经买到个袋 嘅。Kitty 咧， 知悭识俭 啊！ 呢啲答法果然系得人中意啊！ 系呢啲讲 者嘅答法啦，简直就 系简直系第一可以表现到自己知悭识俭。 跟住之后就有啲名店揾到你啊！ 系啊，第二即系、就是、三个字啊，取得过啊，直情有一种贤良淑德嘅家嫂 feel 添啊！ 绝对系啊！ 咁样你着数晒啦，呢个着数唔着数啦，你着数晒 Kitty 嘅。 唔该，两位主持。 窗满百鸟花，似属于昨晚。梳化堆满衫，两件飞上了吊架。掩着脸，左边可有人刚刚打好验。我另看有你，却在单，仲有昨天贴近。应不应好好庆祝？早餐一般的抱拥。We can push a little again and again and again。再试探，怎么忐忑得惊？八餐半挂花、咖啡粉有吗？半杯水够吗？大半晚的气喘不够，此刻尴尬。摆饰斟满它，有些手震吗？情人别随便附着加野情债。你应该走得满足，但再话大门极错。 8:24，听日有 Michelle 叶巧林嘅新歌《二人份》啊。 二人份咧，可能讲紧系可以食饭嘅份量都可以啦。你哋有冇习惯咧？即系有时嗱，谂翻拍拖嘅时候啦，小白，因为你而家应该都唔会计噶啦。崔杰同可能会近啲嘅。 系， 如果你约朋友食饭咧，又或者系约一啲心仪嘅对象出街食饭咧，你哋会主张大家系 A A 制啊，定还是其实都会有少少嘅心态，睇下啊，睇下你会唔会请我食嘅先。 男仔女仔个心态唔同嘅，例如如果我嘅拍拖嘅，咁即系有能力嘅咪帮佢俾埋咯。咁我觉得呢个系。 真係好老土，風度兩個字嚟嘅呢啲嘢係咪先？ 係女仔咧，其實都怕俾人話冇風度，或者覺得係、哇，你例牌係咁噶，係 咯，好似好貪心咁。 所以我多數咧都會搶咗話俾錢先嘅，咁我就會話下次你先請翻我，因為我又覺得雖然而家咧有即係網上手機，你話過數都好方便咁樣，咁但係我又覺得誒唔使計得咁清楚啦，即係一人一次咁樣咯，即係無論係朋友或者即係拍拖咧，可能咁樣就舒服啲咯，我覺得。 咁樣咧係意味住佢覺得有下一次。 哦，系啊！如果冇下一次咧，就真系会呃翻啲现金俾佢， 就要果断啲， 系 要数目要分明， 咪或者我豪俾佢咯，哦、即系口头上就话啊，下次再，下次你请啦咁样，但系下次唔使啦，算啦，你请啦，我豪俾你啦， 就拜拜咗啦， 系啊，拜拜。 呢一个咁样嘅分别，嗱点解咁讲咧？因为咧有人咧就将呢一个咧同女网友出街咧食饭，到底对方咧系咪愿意 AA 制嘅呢一个试探计划咧？就如盘。唔托出咁样咧，就摆咗上网。咁啊，话说咧，一男一女啦，咁喺啲交友平台嗰度认识嘅。咁啊，通常而家好流行咧，就系可能相处咗一排喺网上有啲沟通之后咧，就话不如约出嚟见个面啦咁。咁但系咧喺见面之前咧，咁大家就会约啊，到底食餐饭好，定还是去啲咩地方好咧咁。咁最后咧，佢哋就选择咗食饭嘅。咁但系咧，嗱，成个过程咧系未去到见面之前咧，就已经结束咗咯。事缘发生咩事咧？嗱，明明好地地噶嘛，一路倾得好地地，谂住约出嚟食饭啦，咁都系大家对大家都可能有啲意思，想了解多啲，先去到呢一步啦。 系 咁啊，谁知咧喺呢个约食饭嘅过程之中咧，女士咧就不停咁样咧就向男士表示啊，我又想食乜，想食乜咁。啊，跟住原来咧啲男士一听到个女士咁多意见咧，就有个感觉觉得哇，你而家系咪越贵嗰啲你先越想食噶？ 作我一笔 系啦，你系咪有心其实系谂住叫我出嚟请你食餐饭噶？ 水鱼、 报道有冇话佢想食咩先？等我哋评下你啊嘛，即系啲五星级酒店啦，定系其实冇，普通都系西餐厅嚟啫，都 OK 嘅。 个报道咧就冇讲话佢实真系。想食咩餐嘅？不过咧，佢就话佢当一约出嚟食饭嘅时候咧，女方咧就好主动、好积极咁样咧，有好多嘅提议，同埋咧就成日咧都提住啦，几时出嚟啊？几时出嚟啊？好想食嘢啊！好想同你一齐食嘢啊！咁样，咁咧就将嗰个重点咧，好似摆咗喺咧成日都要食饭咁样。 哇！佢系咪饭托嚟噶？ 咁啊唔知道。 你有冇睇到之前嗰个新闻？即系话喺网友即系嗰个层面咧，咪有好多女士即系做饭托，其实佢系。受聘于一间餐厅嘅，咁跟住就带啲网友上去食饭，系、啦，咁然后嗰间餐厅又 系 啦，又会收贵啲咁样，咁佢食到一半就啊唔好意思啊，我妈 call 我翻屋企先，一转个头咧又带第二个网友上去， 呢啲好多呢啲咁嘅套路嘅， 系啊， 咁咧嗱，于是乎咧个男士咧咪觉得个女士啊系咪贪慕虚荣想要我出嚟请佢食饭噶咁，于是咧佢就系咁同个女仔讲啦。唉，我呢排好手紧啊！我呢排又唔得闲啦，跟住咧就讲到自己咧，好似连饭都冇得食咁滞啦。 谂住推佢啦。 系啦，咁跟住咧个女仔咧就觉得唉都冇乜嘢啦，唔紧要啦，都照出嚟啦咁样。 嗯。 咁于是咧个男士就觉得我试探到呢个女仔咧，应该唔系真系想我请佢食饭出嚟嘅。系真系纯粹可能真系想见面啫，因为我都讲到自己穷到窿咯，你都仲坚持系想出嚟食喎咁。于是咧，佢就谂住透过呢个社交平台咧，将个事实讲翻俾个女事主听。咁佢点讲咧？佢就将自己咧嗰条车匙咧。就影咗张相，话俾佢听，其实我有车噶，同埋咧，其实我生活都唔系咁艰苦噶咋，我哋出嚟啦咁。跟住个女网友就 block 咗佢咯。 点解咧？ 哦，即系佢话翻俾佢听，其实咧我系试探你嘅，咁、跟住变相咧就系个女事主就嬲啦。 冇错啦，原来你揾啲咁嘅嘢嚟试我嘅，我哋连朋友都唔使做啦。 系咁，那个男人又系烦嘅，咁样食唔食饭你一句起两句子啦，系咪？又要试人，试完人都算啦，人哋都俾你试到，咁样你咪。达到你嘅效果啦，系咪先？就试到其实佢都唔系真系想呃我出嚟食餐饭啦。咁你又要将你试人嗰个过程咁样话翻俾人哋听，你想人哋点样去面对你咧？ 男人系大方啲，即系有阵时嘅嘢咧，最多咪又系一餐饭，即系呃极你都系一餐饭，两个人系咪先？ 咁鬼计较，咁其实嗰个女网友都好嘅，即系冇咗呢一个咁鬼烦嘅男网友，识个第二个咯。 系喺女士嘅角度就系啱，唔啱就唔使见，见都唔使见啦。 系啊，好啊，时间咧将近嚟到早上嘅8:30。半钟啦，室外气温而家23度，相对湿度46%啊！先听一节8:30新闻。

或打2125-2125查询。 你仲记唔记得？ 记得咩啊？ 梁明忠、梁学熙，晨光出商量。 今日我哋讲下 纸玩具。几十年前嘅小朋友就喜欢就地取材，动动脑筋，将眼前所见到嘅物件变成可以玩嘅玩具，而且仲好好玩嘅添。男仔就可能会攞自己一啲旧嘅功课簿，剪成一张张嘅长形纸条。再对接，然后在上面写上自己心爱球员的名字和号码，跟住就拿张纸剪一个龙门框，然后再找另外一位的朋友同自己一起玩。这个游戏在世界杯举行的时期呢就特别流行的。而女孩子方面可能就会间唔中在一些杂志那里找到一些着衫公仔，将他们剪了出来之后再配上不同的服饰。除了可以购买杂志来到去更新一些新的服装之外，当然也是可以自己去 DIY， 充当一位时装设计师去帮这一班的公仔整些新衫的。 哇，这个是纸玩具来的。 你最初细个的时候呢，你接触的纸玩具是什么？是不是就是那些 天下太平和东南西北？没有了、 yes 啊、 应该是这两样。 第一个呢就是那个东南西北。现在我不记得了怎样接了。 我最近见到有报章呢，网媒啦，是啦、啊、教回大家接，不知道为什么突然之间想起。 东南西北嘛。 东南西北是啊、嗯、即其实它得八年的嘛。咁你玩玩初初就觉得好得意嘅。但玩玩下你都觉得哎搵笨嘅。即你就算话即它那个玩法是东十七定是南四十八咁样啦。咁、嗯、你系咁喐只手指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咁样。咁跟住其实嚟嚟去去咪都系嗰几面。 啊系当然系啦。但佢每一面写咗一啲说话喺度㗎嘛。 咁 你写㗎嘛。八 年咋嘛。 但已经唔系好记得点样接啦嗰一样嘢。 唔係咁最主要嗰個玩法咧，嗰陣時我讀小學嘅時候咧、嗯，就啲、是、同學仔我嚟整蠱第二個噶嘛，就係、 是、東南西北啊， 東南西北係、嗯、啊，我嚟整蠱人，譬如話啊你究竟暗戀邊個同學仔咧？跟住寫同學仔 寫啲名喺度啦， 係啊，嗰陣時係玩呢啲 啊，即係阿張小娟定係陳小麗啫，嗰啲咁樣咧， 係啦、 啊，嗯， 咁跟住後來就發覺咧，即係東南西北咧。嗯太複雜咧，咁就玩，譬如啊，頭先阿崔傑同講嘅天下太平啦，咁跟住就係、是、亦都係發揮大家創意同天馬行空嘅時候咧、 嗯， 即係唔再淨係話阿差贏咗就畫飛機啊、嗯、飛彈啊，跟住可能會有咩超人啊、機械人啊，乜都有， 嗯、 然之後又話究竟玩之前又要爭拗一輪。究竟要起几多支旗，几多个保护罩先至可以开始攻击？ 系啊，嗰啲再加一笔无限加落去噶啦嘛，啲规矩就。 我反而觉得天下太平好玩过东南西北好多。 点解咧？ 东南西北你其实都 set 定咗啦、 嗯， 即系已经系即系嗰八样嘢其中一样啦，一定系。咁但系天下太平咧，你就头先所讲啦，可以加无限嘅想象，起飞机又得，又自己可以画啦，同、 嗯、 埋、 嗯、 有策略啊嘛， 嗯、 即系你赢咗你话事，你中意起飞机又得，你起保护网又得，你射人又得。咁、 嗯、 我觉得起码。有啲變化咯，即係同唔同人玩嘅時候都。 反而你唔會諗玩嗰啲紙公仔嘅，即係話畫個女仔，跟住畫件衫扣落去嗰啲咧，你反而唔中意玩嗰啲。 嗰啲有現成買啊嘛。 有嘅有嘅 係。 買嗰啲兒童雜誌會跟噶嘛。 有嘅有嘅，嗰陣時好多嘅嗰陣時，嗰只任你換衫換到你自己唔中意，你自己再畫畫落去剪出嚟再放上去都得啊嘛。 係啊。 咁另外一個咧，用紙玩嘅玩具咧，咁當然就係我最早期反而係接觸呢一個先嘅。有冇玩過用一隻紙嘅，用咗張紙接到似一隻紙杯咁樣，然之後放條線喺中間兩邊，每人一個，好似電話聽筒咁樣。 哦，有啊，呢個我同我哥有玩過，即係喺兩間房，即係我屋企有兩間房咧，跟住就喺個窗嗰度吊出去。其實攞嗰個杯都其實係好難嘅，即係因為你要 揈過去啊。 係啦，揈過去咧，有時真係會跌咗落街 咁。綁得唔實，同埋跟住又要嗰條線蹬得好行啊嘛。 唔得，一定要伸直㗎，因為冇辦法有一個共鳴㗎嘛。 係啊。 即係呢一個就係嗰陣時細個我屋企我阿媽教我玩嘅一樣嘢咯。咁、但係即係呢啲其實玩兩下就唔好玩㗎啦、但係你頭先所講足球嗰樣嘢咧就好緊要啦，真係。即係你點樣去整咗呢啲公仔出嚟？指足球嗰、那個咧、那個，你係要寫好多嘅唔同嘅明星啦。你究竟認識幾多啦？嗰陣時我哋識寫，因為我唔睇足球。 我哋嗰陣時冇㗎，淨係寫號碼㗎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我寫馬拉當拿㗎。 哇，兩件事啦！我哋嗰陣時再簡單啲㗎啦，呢個又係好玩嘅。咁另一個咧，我相信啊，即係根據一個冇做過嘅調查報告嘅調查啦， 即係非正式統計啦。 非正式統計啦，最多人玩嘅用紙玩嘅玩具應該係折紙飛機。然之後飛出去， 啊呢、這個又真係到而家都仲會玩喎。 仲有啊，好啦，你識接幾多種啊？ 嚇， 有好多種唔同嘅接法噶嘛。嗱，唔好講少喎，真嘅。而家有好多咧係真係接紙飛機鬥飛得遠嘅比賽啦，鬥飛得耐嘅比賽咧都有嘅。即係佢哋係真係一啲工程師去玩嘅、 哦， 用一張紙整一隻飛機，喺一個好大嘅密閉空間，嗰、那個密閉空間當然就係一個大嘅貨倉啦。咁就飛啦。咁你究竟呢隻紙飛機？飞到几耐先至跌落地，同埋飞到几远都有一个正式嘅比赛嘅。 咁其实系咪都好视乎你个手势呢？即系 咩都有关 系。系咪要咁样向物，即系抛物线向上飞？咁然后嗰架飞机个啄嗰度有少少重量。 睇下你究竟接嗰只飞机系咩类型啦，好多啊，各色其色。以前我哋细个玩咧，不外乎两种嘅啫，一种咧掘头嘅。我都唔記得咗點樣接添啦，即係大約我都有啲印象。 掘頭我冇玩過。 掘頭嗰啲咧就飛得遠啲嘅。 哦，係咩？ 啊，唔係掘頭嘅飛得耐啲嘅。 佢但係嗰個風阻會點樣咧？ 咁都係教兩邊度翼噶嘛，因為佢兩邊度翼就唔係三角形啊嘛，有少少好似梯形咁樣噶嘛。如果係掘頭嗰只就飛得耐少少嘅。咁另外一隻咧就係尖頭嘅，尖頭咧就飛得遠啲嘅。係。咁兩隻啊，咁可以呼籲下，如果大家有興趣嘅話，而家不妨。 自己接一隻影俾我睇下。 不過咧，紙飛機咧，你上網去揾嗰啲咧國際級嘅大賽咧，跟住係原來佢係掟嗰個飛機出嚟咧，跟住有個人咧攞住一張唔知乜咧喺下邊跟住佢嘅。你留意一下咧，佢係即係應該係製造啲氣流咁咧，跟住嗰隻嘢就無限咁樣喺度係咁喺度飛嘅。 哦， 咁呢個實質嘅規矩咧，可能要大家俾多啲資訊先得啦。咁以前咧，我哋細個屋企冇嘢做啊，其實就唔啱嘅。不過真係冇嘢做到點樣咧？ 咁你話做功課做得快，咪冇嘢做咯？ 唔係，佢話以下落嚟講嘅嘢係唔啱啊！冇嘢做其實唔會唔啱嘅。 接咗係紙飛機啦，跟住就係我哋住屋村噶嘛，就喺屋村嗰度咧飛出去，睇下究竟可以飛到幾遠啊？ 係， 因為我記得，因為以前咧我住嗰度咧。最細我細個嘅時候，最初搬入去咧海邊嚟噶嘛，咁啊睇啊飛出去，飛唔飛到海邊先咪飛出去啦。咁但係之後咧，慢慢大個咗之後就冇得再飛啦。 係 點解咧？ 填咗海， 填咗海，慢慢填下，咦變咗地盤，咁都仲勉強可以飛到啊。跟住起樓啦，起樓就飛唔到，因為唔通掟去隔離屋咩咁樣就冇得再飛咁樣咯。咁就細個咧就都中意接一隻飛機。咁就喺窗户度飞出去，睇下可以飞到几远。咁啊，飞得好远喎！咁你就会好开心咁样 咯。其实细个真系好多用纸玩嘅玩具咧，即系我哋自己谂出嚟噶。嗱喺呢个时候咧，我哋停一停先，要讲一个特别嘅交通消息啊！龙翔道往荃湾方向近竹园道桥底快线咧有交通意外啊！而家严重挤塞，龙尾咧就喺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咁反方向往观塘近竹园道桥底一段咧，亦都系挤塞嘅，龙尾就喺泽安村，咁驾驶人士咧，请改行其他道路啦。 咁如果另外用纸做嘅玩具，除咗接飞机之外咧，以前你哋有冇玩过接纸游戏啊？ 哇，好犀利！我觉得有啲同学 接咩都得噶嘛， 接咩都得，佢跟本书接嘅啫。但系其实好难睇，睇唔明啊。最近咧，即系未疫情之前咧，我就去咗一次旅行啦。咁嗰间日本餐厅咧，就将你嗰个筷子套咧。教你即個筷子套後面話俾你聽，其實原來可以接一隻龜啊！跟住大家咧喺度等食飯嘅時候，即係冇嘢做啊，係啦，其實好貼心嘅，我覺得真係等你等食飯，即係當然你可以傾偈啦。咁但係譬如可能一個人兩個人冇乜嘢做嘅時候，佢咪俾啲嘢你做下咯，就教你即係點樣接成隻龜。成台人咧得一個接到啫，其實都幾難睇噶，我覺得嗰啲指示啊。 如果你講起食飯嘅時候嗰啲指示咧，又係根據一個非正式嘅官方統計咧。 不如下次講根據梁榮忠嘅統計啦。 接得最多嘅 就係嗰個筷子套點樣接成一個立體嘅一晾 筷子 嘅個托， 係啊係， 就係、是、最多人用做呢一個噶嘛，咁你咪可以晾起對筷子，唔使掂到張台布嗰啲咁樣啦。 哦，係、哦，我醒起咧嗰陣時喺外國咧嗰啲嘅唐餐館啦，即係嗰啲中餐咧，因為係好多嘅外國人去噶嘛，咁佢哋未必識用筷子咧，咁佢就會好貼心咁喺個筷子嗰、那個套後邊咧就教你接個筷子托啦。 嗯 咁、嗯、但係筷子托咧，跟住有好多唔同嘅接法噶嘛。你接咗之後，你究竟中間你使唔使扼一扼佢，咁去晾好啲個筷子？ 又係啦，呢、這個就各適隨專便啦。 仲有就係我婆有教過我接紙船。 哦，即係即刻揾翻許冠傑出嚟。 係啊， 起張紙接只紙船。 係啦， 好啦，接紙船 有兩個縫噶。 哇、啊，靚女啊，冇縫又得。有棚一個棚又得，兩個棚都得。 睇下你反唔反起嗰塊嘢咯，係啊，好犀利啊！ 咁另外仲有一個，有冇接過青蛙？ 青蛙唔識啊，呢、這個真係好複雜。 好厲害！如果有聽眾仲記得點接，不妨接俾睇，即係俾我哋睇下。咁你可以接咗青蛙之後咧，你將手指仔放入去咧，你一撳佢咧，佢會跳嘅，噔。 係啊係啊， 咁跳一跳啊，呢、這個就係啦。 我其實都 唔得，好大障礙啊！我跳呢啲， 點解啊？ 又唔係你跳， 係咯？ 唔係啊！我接呢啲，接呢啲係好大障礙，即係永遠咧都係我阿媽嗰陣時都鬧我，到而家都係嘅。我唔知點解我連張紙對接得好整齊咧都有困難嘅。 嗯， 咁所以咧你要我跟住，我嗰陣時買嗰啲接紙書好多噶嘛，買翻嚟咧大部分我都係跟唔到。 星星接唔接到啊？有冇接一樽幸運星送俾女仔啊？ 哇！幸運星 係幸運星，即係講個題外話。幸運星以前啊。几多人因为咁样揾到，即系唔好叫揾到第一桶金啊，揾到一啲好多好几丰厚嘅零用钱啊！ 系 以前 我代接系嘛？ 代接啊，话系好多人接噶， 有啲咁嘅事？ 梗系啦，即系以前当四大天王系当王嘅年代咧，即系九十年代咧，送咩啊？送一张幸运星俾刘德华， 仲要咧，里面嗰张纸系写满啲句子噶嘛？我其实几冧，我觉得而家可以试下。 边个会拆？ 你唔系话系收佢？唔系未必会拆嘅，可能。 咪你拆完之后咪俾佢接翻咯？咁咪你写嚟做乜啊？ 我对上一次一樽幸运星咧， 我对上一次接已经系我谂廿几年前啦。 哦，即系你都识接嘅。 我曾经识接咯，嗰阵时系我嚟酷煲用啊嘛。 哦，咁里边都系一句啫 ，sorry sorry 咁。 如若世间这刻竟已没唱片。这间交给你我手到老，时代变很少，真爱会不到，难得你还跟我去撑这小店铺。世间这刻竟已没唱片铺，余下这间交给你我手到老，时代变很少，真爱会不到，难得你还跟我去唱这小店铺。 DJ 最后一间唱片铺啊，时间嚟到早上8:53，同大家听多一次呢则嘅特别交通消息啦。龙翔道往荃湾方向近竹园道桥底嘅快线，而家有交通意外，严重挤塞。龙尾喺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反方向往观塘近竹园道桥底一段咧，亦都系挤塞嘅。龙尾喺泽安村，驾驶人士请改行其他道路啦。 星期一嘅早上咧，大家想有啲力量啊，不妨许一下愿啦。嗱、 哦。 许愿嘅嘢咧，通常都要去许愿池。 叫头先阿 Vincent 攞翻啲幸运星出嚟许愿， 幸运星佢嗰啲1000句 I am sorry 啫，佢孤煲用，好明显都 酷唔酷到咧？酷啊，容易啲啊！ 唔知好拆開喎，粒星星啊！ 好啊，咁啊，講下呢一個啦，嚟自咧意大利嘅咁啊嚇，咁啊即係原來咧有啲人係靠住呢個許願池啊為生嘅咁樣，可以咧喺許願池或者有啲噴泉嗰度咧撈啲錢出嚟啊嚇！原來咧每年可以撈到咧1300万啊！ 哇！ 系咪好夸张？ 几多个池啊？即系咁多个池间， 其中一个最著名嘅景点咧，叫做特雷维喷泉啊。咁、去过意大利嘅朋友都知道啦。這个咧系电影啊《罗马假期》嘅一个取景地嚟嘅。咁、每年咧都有好多唔同嘅游客咧就抌啲钱落去啊，即系叫做许愿啊。 喂，我有问题啦，佢喺几时可以有空档冇人见到嘅情况底下， 妈妈咁样 闹到咧？因为如果我抌钱落去，见到你闹上嚟，我实闹鬼你噶嘛？因为我要许愿噶嘛。 你错啦，原来咧 anytime 都可以闹嘅、啊，但系咧就由1968年开始咧闹到2002年呢、這个男人。就係咧，即係撈錢咧，就每一日撈到咧600欧罗嘅。原來咧，即係當地嘅警察咧，對於佢咧，撈呢個硬幣嘅行為咧，係視而不見嘅、直至1999年咧、意大利啊，國家咧先制定一項咧保護城市古蹟嘅法律，咁啊禁止遊人咧進入噴泉嗰度，咁啊間接咧就阻止市民喺個噴泉嗰度揾錢啦、佢真係揾嘅，要揾嘅，我深信。 但係應該都唔止佢一個。如果咁耐以嚟见到会佢揾， 实有人跟住闹咯。 系啊，但系佢应该系闹得最多嘅呢、這个叫做罗伯图嘅人咧，就单单靠住咧罗马喷泉嘅硬币咧生活咗34年。 哇，咁佢都闹够啦，都要俾人闹下。 嗱、呢个就系重点啦，因为咧佢过往嗰咁多年咧，佢由即系话佢1968年开始闹啊嘛，闹咗30几年啦。佢乜都赚够啦，可能咧楼都几搭噶啦。但系嗱，呢个又系嗰啲说法啦。有啲公公婆婆可能佢自己屋企系有个钱噶嘛。咁但系佢都会出嚟啊，可能执下纸皮咁样啦。咁大家就觉得喂，啲公公婆婆系执纸皮为生啊。咁成日都会有啲大台嗰啲电视节目啊，或者我哋旧时细个睇今日睇真啲啊嗰啲，佢会揭秘啊嘛。跟住原来嗰个阿婆咧 系富户嚟嘅， 几沓系十几沓楼啊， 收紧租嘅， 系仲收紧租嘅，但系佢都会出嚟即系执。纸皮咯，我唔知执纸皮系兴趣定系点啦。好似呢个咧，意大利嘅男士叫罗伯图嘅男士，其实佢本身可能好有钱嘅，唔出奇啊。 喂，但系佢破坏咗人哋愿望喎，唔系几好啊？ 我就 系 想讲呢、這个本身咧，诗情画意嘅一件事。我攞个银仔抌 落许愿池， 希望咧可以白头到老，永结同心啦。希望可以咧嫁个有钱人啦，咁样。 转个头闹咗啦！ 转个头谂都唔谂，就即刻愿望落空 咗。嗰1蚊仲要嚟买糖添， 几咁失望咧！所以咧，佢咧俾人惩治，同埋咧唔俾佢再闹咧，系啱嘅。 但佢个惩治系点先？佢 都 叫佢唔好再闹。 系啊， 佢已经变咗富翁咯。 系啊， 都唔系惩罚嚟嘅。 佢唔好再闹。我觉得咧，佢如果有啲良心系点样咧？呢、這个闹钱嘅人咧，佢应该咧闹咗啲贵啲嘅钱。即系跟住咧，放翻啲平啲嘅钱落去，咁咧就 你良心嘅标准明明低咗少少。 愿望咧，愿望啊，都帮你做翻啲嘅。嗱，你话嫁个有钱人，可能你个愿望嫁个超有钱嘅人，可能你抌咗即系10蚊欧罗落去咁先算啦。跟住佢又攞咗10蚊欧罗。跟住擺翻1蚊欧罗落去， 咁起碼佢都揾到一個人家， 係啦，揾到一個人家，或者揾到一個普通。系咁以少少有钱嘅， 总之嫁得出都好过冇啦。 系啦，咁样咁啊，即系如果你嘅愿望咧系话住大屋嘅话，咁大细呢啲嘢咧就系心境嚟， 比较嚟嘅啫，都系 都系比较嚟嘅啫。对比成哥间屋，我间屋梗系细啦， 永远都细。 但系对比其他人间屋。我可能已经好大噶咯，嗱，所以咧星期一咧有阵时谂下呢啲啊中下彩票啊许下愿嘅嘢咧，希望大家都可以精精神神啊，即系过一个咧啊完美嘅星期一啦，开展你新嘅一个礼拜啦。 当年 今日， 当年 今日， 11月9日系一年嘅第313日，距离一年结束仲有52日。2016年11月9日。一所大型美式快餐连锁店宣布台湾分店停止售卖超过30年历史的奶昔。自1984年开始在台湾营业，餐单已经有奶昔。随着制作的机器逐渐老化或故障，再加上销售不如预期，最终决定不再维修这些设备，全面将奶昔下架。网民亦在快餐连锁店的面书专页留言：还我奶昔，毁我童年记忆等等。 11月9号出生的朋友经常会面对巨大诱惑，容易不顾一切尽情享乐而无法自拔。但是随着年纪的增长，会变得理性豁达，懂得反省及作出理性的选择。如果你是这一日出生，面对美食的诱惑，你会懂得自律，还是期待取消餐单变为帮你选择？今日回望当年事，对你有啲乜嘢启示？通常当失去嘅时候会大声疾呼怀念，但系我哋更习惯当拥有嘅时候唔会去珍惜。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跟进较早前龙翔道去荃湾近住竹园道桥底快线嘅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啊，咁但系仲有车龙噶，排到去观塘道啦，近住启业村，咁反方向去观塘，近住竹园道桥底一段咧，都仲系挤塞，排到去泽安村噶。重复多次，较早前龙翔道去荃湾喺竹园道桥底嘅意外咧，虽然清理咗大约系十分钟到啦，咁但系一带咧仍然系仲系好挤塞，车龙未消散噶。而家龙翔道去荃湾，龙尾就喺观塘道近住启业村，反方向龙翔道去观塘，近住竹园道桥底一段咧都系挤塞，龙尾排到去泽安村。咁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观塘码头嘅坏车咧就拖走咗。咁而家观塘绕道去旺角，近住观塘码头一段咧就车多。咁另外，尖山隧道出九龙方向，咁较早前咧管道中线有坏车，咁虽然拖走咗啦，咁影响到而家尖山隧道出九龙方向咧都系行车缓慢。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啦，而家龙尾排到去新鸿基中心；告士打道西行过海，龙尾咧就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去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浙江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就喺汇景花园。啱啱收到一宗最新嘅交通消息啦，就系城门隧道去荃湾方向管道里面快线有坏车啊，咁而家一大挤塞。就是城门隧道去荃湾方向管道里面快线有坏车，一大挤塞。咁而狮隧出九龙咧，虽然个意外清理好，咁而家龙尾排到博康村嘅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住和富中心咧就挤塞，龙尾喺北角政府合处。喺九龙新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就顺利村；旧清水湾道落平石啦，龙尾飞鹅山道；太子道西去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挤塞，龙尾就喺彩虹道；观塘绕道去油塘，近住伟业街咧就挤塞，龙尾喺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喺新界荃锦公路去翻荃锦交汇处，龙尾就喺朗日峰；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龙尾科学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西隧落斜入口方向九龙。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关爱基金会派发10,000元俾低收入家庭嘅新来港定居成员，年满18岁、居港未满7年嘅人士。如果符合低收入家庭资格就可以申请。申请由9月27号开始分阶段进行。无论选择本地个人银行户口直接收款或者领取支票，都可以经网上或书面表格申请。申请期至今年12月31号。详情请浏览关爱基金网页或致电3988-1810查询。 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指引， 资 O to O。 早晨，星期一嘅早上啊，九点零八分啊，咁啊先讲下啦。美国总统特朗普咧，虽然咧就未认输啊，但系预计咧，无咗啊民主党嘅拜登咧入主白宫啊，专家咧对本周嘅股市咧睇法咧就非常两极啦。一方面咧认为啊选举咧不明朗嘅因素咧已经消除啦，拜登上台之后咧要先安内后让外啊，令到咧中国有喘息嘅机会，对港股有利噶。咁啊恒指咧或者有机会上望咧26,200点嘅水平，但系咧另一方面嘅分析就认为特朗普咧任期未完啊，短期内咧仲会有一个发癫嘅机会，咁样死啊吓，尤其咧系经常提到佢咧，冇咗佢嘅话咧，股市会史诗式咁样暴冧，咁啊，呼吁投资者要睇定啲啊 ！OK， 咁啊，星期一嘅早上咁多位咧，靓女靓仔，股市方面你又点睇咧？ 想一家大细都咁合拍， 听实晨光第一线， 白元浩主理， 亲子百分百。 早晨啊，各位听众，嚟到咧就晨光第一线亲子百分百，白元浩喺度咧就亦都邀请到今天嘅嘉宾啊，即系嚟自慈惠幼苗中心啊资深注册社工啊 Rainbow 喺度嘅。早晨啊 ，Rainbow。 早晨小巴，早晨各位听众。 系啊，上次同你提过咧嗰个专注力嘅问题啊，咁啊自己都知道噶啦，小朋友咧个专注力真系一般，好彩 Rainbow 咧都提咗我啊，原来咧例如系讲紧五岁嘅左右嘅小朋友咧，佢哋嗰个专注力可能都系十松啲分钟啦，咁啊按照住唔同嘅年纪，例如可能十岁嘅，咁啊叻嘅都可能咧会去到半个钟咁样嘅，咁但系咧、如果真系要训练小朋友嗰啲专注力，喂真系要靠 Rainbow 你咯，小朋友中意玩噶，有冇啲办法一路玩？可以一路练到佢哋专注嘅咧 ，Rainbow。 系啊，会啊。其实咧，我哋反而就要分翻小朋友嘅年纪咧，而适切翻咧有唔同嘅。我哋讲紧一啲专注力嘅训练啊。咁啊，譬如头先讲啦，我哋每个小朋友阶段嘅专注力唔同啊嘛。譬如幼稚园，我哋讲十零分钟嘅啫。去到小学，我哋可以大约有成廿分钟至半个钟咁样。 系啊系啊。 咁但系呢一啲咧，其实好靠咧，我哋平日家长咧可以喺由细到大，小朋友一出世咧就可以同佢做专注力训练噶咯。咁所以当然你唔好谂住话好似好夸张咁好专业性嗰啲咩去某某专注力训练班，其实系唔需要嘅。咁特别系零至三岁咧嚟讲紧，其实咧嗰啲训练咧最好就越贴近生活就越好啦。譬如包括其实咧平日同小朋友咧由细到大教佢坐定定食饭咧，咁已经是一个专注力训练。 哎呀，我个仔都做唔到啊！ 系啦，小朋友食饭嘅时候咧，记住家长唔好俾佢睇电子产品，或者咧俾一路食一路玩玩具。如果唔系咧，又会令到佢分心咯。 我大嗰个仔咧食饭系容易分心嘅，同埋佢系食得比较偏慢。不过咧，我细仔仔咧其实岁几嘅啫，佢咧我发觉佢嗰个专注力真系唔同啊，即系唔同人系唔同性格系啱嘅。细嗰个仔啲岁几咧，差唔多到食饭时间，佢自己坐咗喺张台嗰度等食饭嘅，然后佢就 我哋成日讲笑咧，专注力咧都有分先天后天， 系啊， 但系嗰个好似你咁嗰两个小朋友都好大分别，系咪？ 系 啊，喂，咁譬如好似我大仔咁样啦，咁佢都五岁半啦，佢咧都系专注力麻麻地，有冇得喺呢个时候专心啲训练翻啊？由从呢个游戏方面。 可以啊，如果咧，我哋讲紧五岁半嗰啲咧，其实咧有一啲活动咧都好啱小朋友玩嘅，例如其实咧你有台玩啲叫找不同啊， 找不同， 有冇试过？即系咧有两幅图片，咁然后咧就揾出边个。其实啲小朋友好中意玩，特别咧你话四五岁嗰啲小朋友咧，因为佢揾到咧，佢就觉得好兴奋， 系， 即系觉得咦见到呢、這个啊呢、這个耳仔同隔篱嗰幅图系唔同嘅咁样。咁呢啲网上好多资源都有嘅，甚至乎你话啊我唔需要用网上图片，因为平面嘅图片始终。 眼仔好啲啊！ 冇咁吸引啦。其实有时我鼓励咧，家长可以同佢玩啲亲子游戏，好似变身咁啊，即系例如爸爸或者妈妈啦，咁咧就叫小朋友观察你一分钟个样咁啊，咁然后咧第一阵咧你就匿埋房，咁匿埋一阵咧你就将你身上或者你个样，譬如可能妈咪咁，可能突然间扎咗条辫咁出翻嚟咯，咁然后就咦问一下小朋友，咦妈咪同头先有啲咩唔同啊？咁小朋友就观察到，咦妈咪你而家扎咗条辫，咁咧就会嚟得咧好有呢个亲子互动啊。咁当然咧，因应小朋友嗰个年纪咧而提升嘅难度啦。头先讲扎条辫呢啲好简单， 系啊系啊系啊， 啲四五岁觉得哇咁简单。 咁、我知啦，难啲嗰啲系咩啦？妈咪入咗入去厕所之后，佢画眼线，画咗眼线，呢个真系好难。细路仔应该唔知 咧，小朋友好中意玩呢啲游戏，因为觉得哇，妈妈有啲咩同爸爸爸啲咩唔同，打一条手链啦，定多咗啲嘢，少咗啲嘢咧，其实好考佢嗰个观察能力啦。所谓我哋连带就系嗰个专注嘅能力咯。 啊，都系喂，呢啲游戏真系好好、啊，但系咧小朋友好多时玩咗可能 三次、四次、五次之后咧，你再同佢玩相同嘅游戏，佢就容易出现呢句说话啦。爸爸，好闷啊！我要多几个游戏得唔得啊 ？Rainbow 都得啊。譬如我哋讲咧，有啲小朋友唔中意望，即系唔好话唔中意望，而可能佢对声音比较敏感。其实咧，专注力都可以训练佢嘅听觉专注。譬如咧，可以俾佢听一啲乐器嘅声啦，唔同嘅声，等佢分辨一下。咁、其实呢个都考紧佢专注力。咁、又或者头先咁讲，哇，爸爸妈妈跟住咗好多法宝啦，咁可以调翻转叫小朋友去谂一啲嘅活动咯。咁可能小朋友谂一啲活动咧，咁你又可以做一个参加者咯。譬如好简单，有啲咧小朋友会鍾意譬如我哋爸爸妈妈咁样就会叫小朋友筆豆都得㗎。其实分豆呢都好好玩㗎。將啲红豆、绿豆將佢呢即揀返啲红豆出嚟咁样。 仲要佢用筷子係咪 呢样嘢就视乎小朋友佢个生发嘅能力啦。咁如果好细咧，我就建议用匙羹，等佢有个满足感先。同埋咧，最初你唔好谂住啊，即系一开始分红豆、绿豆会比较细粒啲。咁我就建议家长，譬如我当三岁小朋友咁样都做到呢啲游戏，咁可能就分红腰豆、眉豆呢啲比较大粒少少嘅，相对地。咁当你话唔系，我小朋友试过有家长话，我小朋友呢啲湿湿碎啦，而家分紧米添啊！ 哇，分紧米啊！ 系啊， 你讲真。真的有人分緊米㗎啦。 是啊，不过当然即是这些真的经过长期累月啦，即是小时候。咁记住家长呢个目的呢不是说我要怎样去操控小朋友要怎样怎样，而是反而呢你要包装成一个好像好好玩的游戏。我们成日都讲游戏中学习嘛。咁呢令到他就不会觉得你咁有目的性，你而家一定是做緊专注的训练呢，我就不同你合作。反而你就纯粹好单纯同他玩游戏过程里面呢，其实你背后呢即是有这个咁暗帝女有咁嘅专注训练其实系 O K 嘅，即系你唔好同佢讲，嗱爸爸咧而家就同你做紧一个专注训练嘅时段，嗱而家你就要分红豆绿豆啦， 你都嘥气啊， 系啦，反而你即系默默地，其实咧生活里面有好多呢啲咧都系做紧专注力训练咯，我自己觉得 系啊，不过我其中一个头先 Rainbow 介绍咧就系揾错处。揾錯處，我覺得咧小朋友一係好中意玩啊，可能咧要喺坊間咧揾一啲書咧，其實佢有好多即係兩版嘅，咁等小朋友咧可以拎住支筆圈住，咁嗰個嘅成功感啊，或者嗰個投入度咧，可能好快脆就可以上手，呢個都係一個其中一個好好嘅遊戲啊，正啊呢、這個。好啦，咁我哋今日分享住咁多先，咁啊再有啲好嘅遊戲介紹嘅時候 ，Rainbow 又可以同我哋一齊分享一下啦，好嗎 ，Rainbow？ 好， 唔该晒，拜拜， 拜拜。 我系阿 O， 每朝同啱 key 嘅人倾偈，呢份喜悦啊，多多钱都买唔到啊！ 9:16啊，室外气温而家23度，相对湿度46%。 哎呀 ，Kitty 钟哥，你哋多唔多搭的士噶？ 唔好话多唔多啊，间唔中啊， 间唔中都会，即系都会帮衬下嘅。咁香港有几个颜色嘅的士，大家分得清唔清楚咧？ 红色、 绿色、蓝色、 绿色、蓝色 系去边嘅咧？ 咪蓝色咪咩咯？ 离岛啦， 所谓嘅离岛其实即系大屿山啦， 系咯， 咁绿色咪新界咯，红色就市区 啊，冇错啦。咁你哋有冇试过咧？去到有啲位咧，既有红色又有绿色？ 有，我屋企已经系啦。 大概系边啲位会？ 咸淡水交界啊嘛，因为咧佢唔可以如果我冇记错啊，如果有记错嘅话，大家纠正我啊。佢可以綠色的士可以嚟到我個區，但係唔可以喺我區嗰度接客。 係，即係有啲就可以喺嗰度出發，唔可以喺嗰度落。 係啦，係啦，係啦。 咁所以通常啲師傅咧，即係啲的士司機咧，都好醒嘅。即係當個客人話俾你聽個目的地去邊嘅時候咧，都諗一諗，唔得，我車唔到你喎，咁係啦，咁就會出聲啦，喺嗰一下。好啦，咁啊話説咧，就有3名嘅外國遊客，咁都好普遍啦嚇。咁啊背包咁樣嘅， 而家仲有外國遊客就唔普遍噶啦。仲嚟到 咁啊，都有嘅，都冇话冇嘅，或者系本地人啦、外国人啦，总之吓，咁咧就拎住个 backpack 咁样啦，咁个装束咧就似系去郊游嘅。嗱，如果你有咁强嘅洞察能力啊，咁有时啲即系的士司机咧就未必会睇得咁清楚啦，因为其实佢哋嗰个位置咧都未必望得晒嗰个乘客行埋嚟嘅时候个装束噶嘛，除非佢好远行埋嚟嘅时候，佢已经开始留意佢啦。咁如果佢行到埋嚟开车门嗰一下咧，又真系未必睇得咁清楚嘅咁。咁我话当其时咧，佢上咗车，其中一个开咗车门，咁啊上咗一半车，就同个司机讲啦，佢去个目的地咧系师傅，我去西湾，西湾 西环啊，真系， 你听到西环，钟哥咧？ 我懷疑是他想去小西灣，但是冇讀過第一。 點解唔講？我唔講嗰個字啊！ 爭啲，公司好多謝我嘅付出，好彩啫，收翻。 西灣，但係冇理由食咗噶嗰個字，明明三個音噶。 可能佢都唔想講嗰個字，我就係、 是、嗱，多數唔想講，你都會諧音噶嘛，係咪先？ 咁所以就應該唔會係唔想講嘅， 應該唔會食咗啊！直頭， 我想。西 湾系啊，嗱唔系，佢就真系同个司机讲西湾、嗯、西湾咁，嗱咁你拼出嚟谂，无论系西环定还是系你谂嗰个小西湾啦，定还是其实香港其实真系有个地方叫西湾嘅。 是咩？ 是啊，佢其实咧、 哎、住咗咁多年，我都唔知添，真系弊家伙啦。 唔紧要，我都唔知道，冷知识嚟嘅呢啲，唔使惊佢。 唔紧要， 喺边噶？ 今日咧。今日顺便学埋西湾咧，其实喺大网仔再植入万宜水库有一个地域系叫做西湾嘅。 大网仔再入万宜水库 系啦，咁其实都系一个行山同埋露营嘅热门地点嚟噶。 即系我到而家都唔知道浪茄喺边度。 你浪茄我反而去过露营喎， 喺哦，即系我哋都有好多成日听到啲名，但系就唔知道实质喺边嘅地方啦、啊。何况要分佢到底系新界定九龙咧？咁、所以的士司机咧，第一个感觉咧，同阿崔杰同一样嘅，都系以为西环 系。 咁所以咧， 咁、咪去西环咯。 嗱，唔系，佢喺嗰一刻已经 sense 到啦，因为就系红绿的嘅问题啊。佢上车嗰个位置咧，佢就觉得喂，你如果系真系去西环咧，我绿的过唔到海噶、哦。 哦，因为佢系绿的， 系啦， 咁佢去唔到西环啦，啱啱啱。 系啦，咁所以佢咪唔俾佢上车咯，咁，咁啊，谁不知咧，后面咧就有另一个师傅，佢系红的， 系， 咁佢就可以过到海啦。 跟住佢转， 佢真系车佢去西环， 系咪先？ 即系唔该晒， 林毅都未讲究竟呢三个人其实想去边啊，我都未知佢想去边。 唔係佢話佢一身 西環，西環 郊遊裝束啊嘛， 係咪先孭住個背囊，唔等於我唔去得西環嘅喎。 咁你又啱，係 啊，你好聰明啊！嗱、咁於是咧，後面嗰個司機咧，佢就唔係直接車咗嗰啲人喎，咁、因為咧佢都好好嘅，因為見你前面咧都排咗好耐啦，咁佢就嘗試落車，因為佢咧就有好強嘅洞察力啦。佢見到佢哋孭住個背包， 即係紅色的士 嗰個司機啊。紅色的士司機，佢話。佢似乎應該真係唔係去西環咁嘅裝束，同埋因為佢知道有兩個可能性啊。如果好似我哋咁淨係識西環咧，咁就諗唔到呢樣嘢啦。 斷估佢應該去西灣啦啩。 係啦，咁所以佢就覺得佢似喂係咪去西灣啊？西灣你車得喎咁樣，咁於是咧佢就落車。用流利嘅英文咧，就問咗嗰三個外國人：你哋係咪去 campsite 啊？咁樣，咁嗰三個人果然話俾佢聽，冇錯，我就係因為知道要去西灣，所以我想搭綠的。 哦， 係啦，咁最後咧就解決咗呢個問題，就照上翻架綠的咧。 係咪先？佢著攞住個背囊，都唔等於佢唔可以去西環露營喎。 所以個重點係用流利嘅英語同佢溝通， 係溝通過之後發現佢係西灣嘅，係、啦。咁於是就最屘真係上咗個綠的就去咗目的地咯。 哦，因為通常咧，其實譬如我哋啦，當喺一個語言唔算話好通嘅地方，要搭交通工具咧，都可能會成個地址即係呃俾個司機睇，地圖啊，或者圈俾佢睇，去邊。 嗱，即係譬如話，即係同翻嗰幾位嘅愛隻哥哥仔講下， 你要用由流利嘅 英 語 啊， 請 好啊咩啊 ？OK， 東高東高，唔係即係，譬如等於我哋去到其他地方咧，我都好少講啊。即係如果我要去某一個地方，我唔識去或者問人咧，而家最簡單啦，你可以譬如你自己有一啲手提電話裏邊嘅一啲地圖， 係 如果唔用或者你唔知喺邊啊，咁我都會係。寫俾佢睇，或者指俾佢睇，我想去呢度，即係叫佢教你啊，而唔會講俾佢聽，因為啲發音你好難會中當地人嘅口音。 但我又明喎，嗱呢一個咧係最折衷嘅辦法啦嘛，即係當你唔肯定嘅時候，梗係俾佢睇啦，你自己睇啦，你實識噶啦咁樣。但係咧，佢可能又好想把握一個機會，去到試下自己，即係聽唔聽得明。嗱，我哋去旅行都係啦，係咪？識兩句嘅時候都想試下睇佢聽唔聽得明。 懶係融入當中咁樣， 冇錯啦。 咁但係咧，通常都中伏噶嘛，你未必一定去到你自己想去嘅地方。 咁今次佢哋都算好彩。 係啊係啊，如果比著我咧，我就驚啲。因为我冇你哋咁聪明啊，我冇谂住话拎张地图指埋啊。如果我写咧，我都系写 S A I W A N， 都系车错我去第 度。嗱，不过以前咧就最传统嘅做法咧就系话，你去到酒店，你攞两样嘢，是但攞一样，一系攞盒火柴，因为火柴通常有个地址噶嘛。如果唔系咧，就喺直头喺 lobby 攞一张地图。 咁你就可以圈晒你想去嘅地方，咁你就包冇撞板咯。 嗯，四分啊！听紧有 Fiesta 嘅《灿烂一次》， 晨光追踪三十一。 早晨啊 ，Kason。 喂，早晨梁荣忠，早晨啊 ，Kitty。 早晨， 早晨啊！今日有啲咩好介绍？ 今晚八点咧，即系梁荣忠，你睇下啦。你知你啦，咁多楼系咪先？ 诶，咩楼啊？冚亲个头。 三楼啊 ，冚亲个 头。三楼啊，即系啊，喂，咁啊嗱，今晚八点铿锵集啊，就会睇下呢一个腋下楼市啊。 嗯。 因为咧，有啲人咧就有个狂想嘛，哇！2003年沙士嘅时候咧，呢、這个楼市出现沙士价啊嘛。 嗯 几百万个单位又变咗百几万咁样。咁但係今次新冠肺炎呢又会唔会令到楼市呢再度大跌呢？咁但係而家暂时睇呢就未必啦。 係啦，都咁耐囉。 係呀，因为大围呢嗰、那个即係上季物业呢又嘘嘘声喎，收到20,000+票喎、 啊、 係呢个97年嚟新高喎、 啊。 咁呢个新冠肺炎呢佢係造成呢个经济冲击㗎嘛，但係好似冇影响到呢个市民入市嘅信心啊，點解咧？係、咪因為之前97前咧就好多炒家啦，係嘛？梗係要掉曬啲貨出嚟啦。咁但係而家咧，你知咧，喐下你就話四成先至可以上到樓啊，首期又話五成啊。咁基本上咧，你都仲有排啊，都未變負資產噶嘛。咁會唔會呢個亦都係令到而家嘅樓市啊相對嗰陣時硬淨咁多咧？咁今晚就可以睇鏗鏘集啦。 好。 咁去到日常八点半，我哋又睇阿锦今次做咩喎？ 咦，又系阿锦咯，今日 系啊，阿锦今次做呢样嘢咧，我啊唔敢做啊。 嗯， 梁荣忠你都可能唔系好敢。 咩嚟噶？ 就系、是、入去呢个幼稚园里边做老师啊？ 点解唔敢啊？ 谂翻俾阿锦啊！ 即系今时今日咧，你知啦，啲家长好锡啲僆仔噶嘛。你可能讲咗样嘢，啲僆仔觉得好得意。翻嚟同阿媽講，我媽第日咧就係同你個校長講噶嘛，投訴你噶嘛，所以好。 咁你唔好講啲咁得意嘅咪得咯？ 唔得意，我個人本身唔得意，點可以講啲唔得意？ 所以你做唔到啦。 係啊，咁啊，所以咧今晚睇阿錦咧佢點樣啦嚇？最驚咧就係睇完之後咧佢。自己都想生翻个咁咪就烦啦。 吓、 啊，我惊佢系去完之后唔想生先烦喎。 系咯、 就是，本身系想嘅，去完之后哎咪啦咁。 咁要睇下佢遇到啲咩遭遇啊。系、啦，咁另外咧有一个平面设计师阿星咧，阿星啊，佢咧就好得意喎，佢嘅星系英文嚟嘅 ，S-I-N-G 星。 嗯。 阿陈昌啊。 嗯。 咁佢咧就公余时间咧好中意揾啲废墟啊，咁就係、是、本地呢佢已經去過好多廢墟啦咁樣。咁亦都去過呢外地嘅廢墟喎、例如呢、這、一個切爾諾貝爾核電廠嘅廢墟啦、日本福島嘅廢墟啦咁樣。去啲廢墟呢你都幾煩㗎，因為第一又唔知道有冇危險啦，係咪輻射方面。第二呢喂你想 shopping 啊、想買啲嘢飲啦都冇喎。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第四十三届十大中文金曲 网上投票现正展开，候选歌曲包括 First Date。作曲 Rubber Band， 作词 Tim Lui， 主唱 Rubber Band。 我讲起挪威峡湾， 一人之境，作曲作词主唱林家谦。 一个人原来都可以尽兴，多了人却还没多个。 分手第二天，作曲卫斯、冯允谦、陈巧威，作词 T-Rex。主唱维斯， 就庆祝不再爱他，不需要再讲固执对白。 立即登入 rthk.hk 投选你的年度金曲，截止日期11月15日。 第四十三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选， 我是 Lazy Lion。 为了抗疫，要避免聚会和大型活动，活动的主办机构应采取应变措施，押后或取消活动，或者暂时关闭设施。公众应尽量避免到人多的地方，亦不要同家人朋友聚会，去比较空旷的地方舒展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但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 Monica， 朝早晨光 morning call 咧，电话旁边林慧就接通咗黄女士啦。早晨，黄女士。 早晨。 我知道你咧好想多谢一啲医护界嘅人士，系咪啊？ 系。 嗯，点解嘅？ 系因为啲医生佢哋真系好有同情心，好有怜悯嘅心肠啊！我系一个视障人士，但系医生都尽力咁样去医我啦，全心全意去医我咯。喺屯门医院，我医生咧去到博爱医院咧系。帮我做呢个手术啊，好感动，好感激。嗰啲医护人员同埋嗰啲姐姐喺度照顾我哋、服侍我哋啲姐姐咧，都系好好啊，个个都好好啊。所以我唔讲咧，唔舒服咯。 明白，即系其实喺你住院期间都得到好多好好嘅照顾啦，同埋佢哋都好殷勤啦，亦都体恤到你嘅需要，咁所以就尽量去照顾得你好啲嗬。 系啊，佢哋真系好尽心尽力做得我，所以我要赞赏佢，要去。祝福佢哋， 我知道你有只歌想送俾佢哋嘅。 嗰首英文歌叫要 Raise Me Up 嘛。 好啊。 系啊，我希望咧，上帝祝福佢哋，希望咗佢哋继续尽心尽力，将佢嘅爱咧，即系充满呢个世界啦，同埋医院啦。 都希望佢哋嘅爱同埋人心人术咧，可以帮到更加多嘅人。 好，多谢你哋。 To more than I can. 咪食住。 点解啊？ 上机食先。 吹神厨房。 今日吹神厨房想分享的呢，就是一个凉拌的食谱。我自己很喜欢整凉拌嘢，贪佢快捷方便，又可以预先准备定。今日呢，就整个凉拌大豆芽啦。步骤非常之简单，15分钟都唔使就搞掂啦。买5至10蚊大豆芽返嚟，放入滚水度煮佢5分钟。之后捞返起，浸一浸冰水。擎干咗之后就可以加入调味料啦。蒜蓉啦、鱼露、韩式辣椒粉、糖、盐、麻油，捞匀晒佢，试啱个味之后，再撒上芝麻，放入雪柜嗰度雪，口痕嘅时候攞出嚟食又得，做饭前嘅开胃小食又得。一个咁简单嘅餸，除咗调味之外，大豆芽本身新鲜咧都好紧要嘅。大豆芽应该点样拣呢？新鲜嘅大豆芽咧，佢会好挺身、雪白，豆身好清晰，冇花痕嘅。而在我们生活之中，绿豆芽和黄豆芽都是很常见的。那你们又知不知道它们煮起上来和它的营养成分有什么分别呢？唐阿欧和芭比已经急不及待讲这个黄豆芽和绿豆芽的分别了。 讨论究竟我们两个懂不懂区别，我们是 不懂 区别的。那我就举例啦，通常都是这样，你不懂你都要回应回的嘛。主持人，我想说呢，会不会是在卤水鹅片里面呢，即是垫底那些芽菜是绿色定是黄色呢，定还是食紧呢个越南嘢或者泰国面嘅时候嗰啲芽菜又有啲咩唔同呢？因为我举咗一个中式潮州嘢嘅例子同一个泰式或者越南嘢嘅例子，究竟两者之间嘅芽菜有冇分别？ 从你嘅问题已经知道你系一个食家，点解可以短短一分钟之内讲到咁多有芽菜嘅餸？ 我都系芽菜关注组嘅成员之一。 你好中意食芽菜噶？ 颇为中意，颇为中意。其实我加咗几个群组，包括有烧卖关注组啦，同埋 烧卖我有推介。 粉锅关注组， 烧卖喺 粉锅有个推介，推介你排六个钟头喺大埔嗰度，食嗰个网红粉锅， 即系你朝早翻工之前摆翻遮个牌住先，放工翻翻去插咗， 夸张夸张吓。 好啦，咁啊，讲翻呢个 芽菜 关注组先啦，系啦，咁啊，黄同埋绿咧，其实都容易分嘅，因为首先咧，佢个粒豆咧就会即系大啲嘅黄豆，即系你见到咧喺嗰个黄豆芽菜咧喺嗰个端嗰度咧。有一粒黄色的大豆在度嘅，咁绿豆好明显就系即系绿豆发出嚟，佢就冇嗰粒黄色咁大粒嘅豆啦。咁黄豆芽嘅豆瓣咧比较大啲，即系一至到一点五厘米左右啦。咁绿豆芽咧就冇咁大嘅嗰粒豆，咁啊两毫米，即系细啲。其实基本上，譬如我俾张相你睇咧，你就会见到噶啦。呢啲平时譬如煎你话潮州卤水咧，可能黄豆都会多， 系啊，似啊，似啊，似啊，中国啲噶嘛个感觉啊，粗碌。 系啦，黄豆芽咧，原来中医就认为咧系有呢个清热明目、补气养血，同埋防止牙龈出血、降低胆固醇等等嘅 咁多功效噶。 系啊，因为我以前都有听过话，其实都几好嘅食黄豆芽。呢啲大豆芽咧，我平时去街市啦。买嘅机会呢我就鍾意食佢多啲嘅，因为我觉得佢粗身啲呢，即係咬口好啲啦，再加上譬如凉拌呢我就鍾意用佢嘅。 好似脆身啲嘅咬口。 係呀，但係呢就通常呢佢会容易卖晒多啲嘅。 嗯。 係啦，有啲呢佢会摘走咗㗎。 係咪㗎？ 係呀係呀係呀，因为多数你去到仲有冇大豆呀，卖晒啦，得返呢啲幼身就你要唔要啊，咁样就会系咁样嘅。绿豆芽呢但係呢都系其实系好嘢嚟嘅。中医就话绿豆芽呢性凉味甘，可以清热啦，可以解毒啦，亦都系补肾利尿消肿嘅。 有咁多功效噶， 系啊。 哦，咁啊掂啦，将黄豆芽再加绿豆芽两样嘢加埋一齐，再煮，再加啲酱汁。咁係咪兩樣功效都齊齊齊呢？ 喂，其實都係喎，嗱咁樣嘅。有時候咧，我最近出去食咗一個生菜包啦，咁生菜包就生菜啦，咁跟住就肉碎啦。咁嗰個肉碎咧，我見到佢係剁碎咗嗰啲大豆芽，即係有粒黃豆嗰只大豆芽咧，跟住擺埋落去一齊炒咧，哇！嗰個口感係幾好喎，即係你會 feel 到佢有啲嘢索索聲脆口嘅，即係除咗肉碎嗰個質地之外咧，原來加呢啲大豆芽切碎咗剁碎咗落去炒餸咧，都幾好食噶。 食療都要我嚟。 嚟讲咧都系次要啊，同埋咧食疗呢方面咧都系交翻俾中医师，即系要交 中医， 交翻俾 Barbie 去处理。食方面先系继续催神传 统。我都觉得系。 喂， 好食系最重要。 你头先讲咗话，喂点样分嗰啲芽菜啊，成啦？你个酱汁又有啲乜嘢有趣嘅嘢可以发生？ 其实都好简单嘅，因为咧呢个系韩式嘅凉拌啊嘛。咁、其实主要都系一啲蒜蓉啦，用啲韩式嘅辣椒粉啦，加啲鱼露啦，咁仲有啲韩式嘅麻油啦。你知唔知韩国嗰啲麻油好？我觉得系特别香噶。系啊，嗰阵时咧，我有个朋友佢喺韩国嗰度住啊，跟住咧佢嚟香港咧带咗两盎。是啱喎，好似嗰啲迷你嘅石油气罐咁样咧，扁身嘅，扁身嘅，你喺上面拧开个盖嘅，嗰只麻油咧好香，系啊，嗱、咁当然 有冇带翻嚟？ 我好似仲有两盎喺度， 唔系，系嗰兜芽菜有冇带翻嚟？ 芽菜要雪住，下次啦，下次啦， 好啦， 好啦， 我记住我系咩 啊？ 芽菜关注组嘅成员，OK。 我的享乐时代。 好，今日我的享乐时代呢，咁有白元老喺度啦，係咪？咁啊，尋日咧，同前日兩日咧，我就好乖咁樣咧，就清理一下屋企一啲已經係好耐之前嘅嘢啦。發現咧，我抌咗好多嘢嘅，但係同一時間咧， 斷捨離咁樣， 斷捨離，但係有啲嘢真係斷唔到，斷唔到嘅即係代表喺我個心入邊嚟講咧，係好重要。 有啲咩牽掛？ 好多嘅牽掛，因為有好多物品，除咗係講緊啊有好多嘅回憶喺入邊之外咧，呢一啲嘅物品咧，亦都係對我今日嚟講咧，原來有好多唔同嘅發展或者我路向都有好多好重要嘅，好似一個契機咁樣嘅。 睇住你大係， 睇住我大， 即係幼稚園嗰張畢業證書、嗰張畢業相嗰啲咁樣係嘛？ 嗰啲對我嚟講抌咗都唔緊要。 哇！ 講笑啫， 即係我嗰個年代啊，想影都冇啊。 幼稚園嗰啲畢業證書 冇啊。直头冇毕业证书噶， 我又冇咧幼稚园嗰张，小学一定有咯，幼稚园嗰 张有都俾你抌咗啦，都话 唔会嘅，如果有我真系唔会抌嘅。好啦，咁我啲享乐时代咧就真系正正就系因为礼拜六日两日嘅时候咧，咁我就喺屋企做咗好多嘅断舍离，有啲就真系断唔到啦，即系要继续咧 keep 咗喺度嘅，系啲乜嘢呢？就係、發覺原來由我入行即係做電台之前咧，去到而家咧，有好多嘅CD。好啦，而呢啲嘅 CD 其中有一款嘅 CD 咧，今日特登拎咗少少翻嚟咧，佢就係點樣呢？就係有好多咧三寸半碟嘅 CD， 即係呢啲咧係 日本碟嚟㗎， 日本碟嚟㗎。由以前咧，我自己喺未做電台之前咧，都已經收咗好多嘅三寸半碟嘅。 可唔可以見識下？ 可以 嚇。 你冇見過 打洞嘅？ 打洞噶，咦？我真係冇見過。有啲咧就係同 J Lead 有關嘅，三寸半碟啦。咁呢啲其實我哋都係叫做 single 嘅。 打橫。 喺下低嗰度開。 我都唔識開。 其實 我真係冇見過打長嘅。 你竟然冇見過？ 嚇、啊！好 common 噶。 我唔係對我嚟講好 common 啦。可能因為我自己本身聽日文歌嘛。好啦，咁有啲咧就喺個底嗰度開嘅。咁因為咧，其實本身咧就係一個紙盒嚟嘅啫，但係點解會有個膠盒喺度咧？就證明其實我以前咧係對呢一類型嘅碟咧都係珍而重之，咁啊變咗會特登咧喺街嗰度就買一扎呢一類型嘅膠盒，去到將呢一啲叫做三寸半碟咧就入起佢，咁所以禮拜六日兩日咧，我就揾翻部機出嚟，真係揾翻部機出嚟就將呢啲碟咧又聽一次，係啦，發覺。好多以前嘅嗰啲感覺咧，又出翻嚟喎。 但係個感覺唔係嚟自隻歌嘅喎。 隻感覺唔係嚟自隻歌。 因為嗰隻歌已經數碼化咗㗎啦嘛，肯定。咁你可以喺上網，你已經可以聽得翻啊嘛。你而家純粹可能真係倒物思歌、啊。 或者咧，直頭有啲歌咧已經係將佢 loop 咗入去個 電腦裏邊，你都可以聽到㗎啦。係 啦，跟住電腦裏邊又過咗落個電話入邊。所以尋日咧，我發覺原來聽 CD 咧。是另外一種感覺嚟。 唔好意思啊，我想問下咧，呢個碟係用咩機聽 ？CD 機咯 ，CD 機咁細隻碟嘅咩？可以。 係啊，嗱，你打開個 CD 本先。 所以話你咧 ，CD 你打開佢嘅時候咧，佢褪出嚟嗰個 trailer 咧。 其實佢有兩個圈噶嘛。 唔係，我哋睇下呢只， 一個就深啲嘅，深啲就放細嗰、那個。 哎，係喎。 係咪啊？ 係啊。 你平時大嗰只咪用出邊大啲個圈咯，細個咪細個圈。 我真係冇擁有過呢啲咁細嘅碟喎。唔係，係我係我孤陋寡聞啫。 嗱，咁啊，所以咧，我發覺咧，原來一首歌換一首歌，再換第三首歌嘅時候咧， 好煩咧， 係好煩啊！但係咧，我尋日又幾享受呢個過程喎。 嗯。 所以特登拎翻嚟咧，就同聽眾一齊，好啦，分享一下啦。咁、除咗我十幾二十隻咁啊，尋日喺屋企都聽過呢啲啦，有啲 你好中意山川出奶喎、 全部都係 呢一集係啦。有啲係演歌嚟嘅， 演 歌，不過好後生嘅唱演歌嘅。 但演歌嗰啲佢唔入住，佢有啲膠盒咧入雙穿出嚟。 因為開咧，因為套都仲 開咗㗎。唔聽啊！因為呢、這個 你嗰、那個呢幾隻細碟啊，叫 做呢幾隻咧 single 即係叫做三寸半碟就咁樣啦。咁、另外咧，我喺屋企又抄咗一紮咧 CD， 都係有聽嘅 CD。咁呢啲 CD 咧又係我以前咧細個嘅時候買落嘅。好啦。咁其中有一啲咧，但大部分咧，我細個都係聽動漫歌嘛。所謂動漫歌，即係我哋以前細個未有動漫嘅時候，就叫做卡通歌。係其中有啲最出名咧，就係咩咧？宮崎駿嘅。宮崎駿有啲咧，就係佢嗰啲合輯嘅歌曲啦。咁啊有風之谷啊、龍貓啊，呢啲幾個咧就做咗一隻碟啦，咁樣。咁啊又有小忌廉，又有龍珠。龍珠呢只咧，我尋日咧。 自己聽曬， 自己聽曬。我由第一隻去到最尾一首嘅歌咧，佢十六首歌，咁啊由頭聽到尾。 因為你中意啫， 我中意啦。咁同埋以前細個聽嘅時候咧，其實因為嗰陣時未學日文啊，我真係唔知佢講乜嘢。咁嗰陣時聽咧就純粹係聽一個感覺，同埋睇完漫畫之後嗰個情感啊，睇呢首歌嗰個感覺係點咧？ 我都唔識嘅。所以咧，我而家都係聽翻張崇基、張崇德嗰只。 咁但係而家咧，即係揾翻呢啲咁舊最第一代《龍珠》嗰個嘅 CD 嘅時候咧，我又發覺咧，原來係一件事嚟嘅。即係當你由頭再聽翻，除咗揾翻以前嘅金我之外咧，同埋對每一件事咧有個新嘅睇法。 係，但係咁樣喎，你而家儲埋咁多呢啲嘅叫做硬件嘅嘢啊，咁留喺度，你只會越留越多。如果你永遠都係咁 keep 起佢嘅時候咧，你只可以永遠都要細屋搬大屋，不斷再搬大屋先儲到。 呢啲本身咧都已經係要準備收入床下底㗎啦，由床下底搬到櫃，跟住可能個櫃嗰排又發覺真係冇啊，又搬翻去床下底，跟住床下底擺得耐之後，又發覺又好想擺翻出嚟，又執翻出嚟。 點解唔抌咗佢咧？ 抌咗佢咧，我尋日已經抌咗好多啦。但係點解呢啲抌唔到咧？ 就抌剩雙穿出嚟， 咪就係咯。 其他啲你係抌咗， 其他嗰啲都抌咗，呢嗰啲都冇抌。咁但係點解會話抌剩呢一啲咧？係因為呢啲除咗咧係有自己個人嘅回憶之外咧，即係我點樣判斷嗰樣嘢係咪斷捨離咧？就係佢對我譬如學日文啊。或者對我而家所有嘅嘢，哇，係咪有一個好大嘅一個叫契機？咁我就決定嗰樣嘢就唔抌啦。即係如果你話佢淨係回憶嘅，有啲回憶咧我都算啦，抌咗佢啦，咁樣放喺個腦入邊啦都 OK。 係咯。 但係如果啲人發覺佢好似仲有一個功能喺度，咁我就會繼續 keep 喺佢。呢個功能除咗係唔係話淨係實質上嘅，可能係一啲心靈上嘅功能，我都覺得佢能夠繼續保存喺。 張傑彤，你有冇呢啲咁樣嘅習慣？即係都要留低一啲嘢啊！實件嘅嘢， 我都有，但系而家唔多。我真系因为睇咗日本嗰个阿麻里惠咧，佢讲嗰段写嚟咧，即系佢话要有 spark joy，即系令到你个心有哇一下闪亮嘅感觉咧，你先要留低噶嘛。咁其实我又好似好多嘢望住都冇乜咁样，但系我觉得好嘅地方咧，就系当你有一次系好彻底地去执，因为嗰阵时我咁啱有搬屋，咁啊抌咗好多嘢啦。你之后个人咧，即系。至少到而家啦，我係真係少咗買嘢嘅，即係比起以前，一來即係空間唔多，你 keep 得到嗰、那個即係有個空間感嘅時候咧，你唔想再整亂佢，你唔想再將啲嘢即係擁埋一齊啊，或者再搭起啊，咁你再買嘢嘅時候，你就會諗我屋企真係冇位嘅，同埋你唔想再經歷嗰個抌嘢嗰個 痛苦啊， 唔開心嘅過程，因為我覺得好浪費 ，even 你。啲衫、啲袋，你攞去捐，攞去送俾人都好啦。但你都會覺得啊，即係嘥咗好多錢同埋好浪費咯。係、啊，所以嗰一次嘅斷捨離之後咧，我真係少咗買嘢，買少咗嘢。 係，其實咧而家咧都係叫做好流行斷捨離啦。咁、我尋日呢一紮嘅碟咧，我自己遇到一個問題就係點解我仲會繼續 keep 喺度而唔抌咗佢咧咁樣？因為我仲未揾到一個好好嘅主人。呢樣嘢亦都係我有好多自己一直以嚟中意嘅物件啊，點解會仲 keep 喺度咧？但如果有人同我講喂，佢係志同道合嚟嘅，或者佢對呢一樣嘢咧，佢好喜愛嘅， 佢甚至乎有个更加好嘅位置去到将呢啲嚟我裱起佢咁样。 嗯、 啊，咁我又会将呢啲咧， 呢啲咪就系即系一贯嘅恋物情意结啊。 吓， 即系你将佢拟人化咗啊嘛，即系佢好似个 人 咁样，人咁样，即系一定要揾到个 好人家， 唔可以唔可以拎佢填海噶咁样。 咁、啊、但系呢个就系、是，其实我都做唔到，反而咧。我成日唔捨得抌嘢，係嗰份回憶啊、 嗯！ 即係特別而家年紀大咧，好似冇人冇物咁，好似所有嘅嘢就要靠一啲東西去提醒自己啊！咁所以我反而要提醒自己就係我唔可以靠呢啲嘢咯。 唔好咁 sad 啦，點會冇人冇物啫？ 係咯， 得隻翻嚟物咁樣。 你翻嚟咁熱鬧係咪先？ 唔係你估，所以點解我咁樣？ 所以你咁中意翻工啊？喺屋企就孤零零啊！ 孤零零一個咁樣。咁但係其實某種程度上咧。有啲嘢係真係要懂得取捨、 嗯、 即係要放低就要放低嘅。咁成日都話有啲唔好嘅回憶一樣嘅啫嘛。咁就係好似真係即係唔係好好核突咁樣講、 嗯。 你真係好似去洗手間咁樣嘅啫，沖咗佢就要俾佢去大海㗎啦、 啊。 你就不能夠擺喺個身體裏邊啊。 係、 哦，如果唔係對自己無益啊嘛。 係，咁啊益嗰啲嘢留翻喺自己嘅身體入邊啊。 同埋而家咧，就算你自己做唔到咧，都有啲服務係佢幫你抌嘅。 啊，叫人嚟幫你抌啊嘛。 係啊。你自己抌唔落手嘛，我幫你抌， 係 啊， 啊， 一路抌一路喊。 但又真係幾搞笑嘅，即係自己俾錢人哋幫自己抌嘢呢個服務。 係 啦、 啊啊，買咁多嘢翻嚟就係俾錢人抌咯。 今日晨光第一线够钟啦，明天继续，拜拜。 点解咁快讲拜拜呢？ 做完节目未讲拜拜咯。 讲咗拜拜，听众可能会行开噶、哦。 咁会点啊？ 听唔到十点钟新闻报道咯。 愉快感觉嚟得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日视线，寻日着真。 梁荣忠、崔杰彤、阿欧、林慧、白元浩， 明天再见，拜拜。 都话唔好讲拜拜咯。 系、啊，听朝见。